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二的下午，汽车冲向福尔克马森狂欢节嘉年华的人群。据报司机是当地居民，事前曾经饮酒，他事件中都受伤要入院治疗。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5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2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6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4.8，升4.4；阿里巴巴205蚊，跌2毫；小米集团12.26，跌8仙。美团点评101.2，升7毫；中国平安88.25，跌3.5毫；建设银行6.31，跌3仙；中芯国际15.8，升3毫；汇丰控股56.25，跌2.5毫；中兴通讯35蚊，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079。瑞士法郎7.958，澳元5.154，加元5.864，新西兰元4.95，欧元8.4615，每百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84点，跌701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5.04美元，卖出165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咧，需要封闭噶。咁九巴17号路线啦，去裕民坊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是很危险的，除了违法之外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师奶，放低袋米。 我见到先噶噃。 宠物嚟噶嘛，你点可以就咁弯腰拎噶？放低佢， 你等我嚟啊！ 哎，阿叔阿叔，摆低支漂白水。 我有自备手推车噶， 但你见唔到地下有积水咧，我惊跣亲啊嘛。你袋米同漂白水，我帮你哋 keep 住先啦。 喺超市工作同买嘢都要注意安全，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搬运宠物想安心，善用辅助机械免扭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曾 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早晨啊， 系啦，报个天气， 早晨，早晨， 早晨，你系咪曾小 B 啊？ 系， 系啊，佢已经走咗啦。 哦，好啊，好啊，咁起码有头尾啦，系咪先？ 我哋真系 个头尾都可以同一句入边度嘅。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呢个小小 B， 好，早晨，呢个系细佬， 系， 齐晒啦。 你而家系咪有少少好似喺马戏团工作紧嘅纯寿司嘅感觉咧？ 哎呀，你讲得好好啊，简直系纯寿。 桂花田早， 呢度啊，讲啊， 桂花田 姨，桂花田姨姨，早晨， 早晨啊，曾小 B，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个名都噏大喎，真系，喂，得啦， 早晨，忘记咗早晨， 好啦，好啦。 系啊，我惊我哋哦，好啊，又到你讲啊，少少 B 好啊，好啊，咁我报个天气先嚟，好唔好啊？嗱，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5%啊，纯寿司你可以讲嘢啦。 系啊系啊，点啊？安在家中工作，你系咪觉得好不宜咧？都 哇，好适宜啦，我完全觉得，我本来谂住居家工作。可以瞓晏啲起身啦， 点知 早过平时喎，真系冇办法，差一点半我已经醒咗，俾两只嘢嘈到。跟住头先阿祖，你呢个纯寿司呢个比喻真系冇得弹啦。我而家咧真系手执一支胶板，就系爱嚟打啰柚嘅，然后就喺度赶住，好似赶住两只马骝啊、狮子啊、大笨象咁样咧，行去左，行去右，哇，几咁惊险啊！ 点解你要去咁样去管住佢哋啊？你咪一个自由行咯。 哦，佢头先冇嘢噶，行去摸插苏啫嘛，管唔管啦？自由行啦、 啊， 你咪有个店咯，系咪？头先佢啱啱擒上个电视机柜度，谂住成个玻璃柜就想掹个架落嚟，系咪都俾佢自由行先？我都要向佢咩啊？我都要向佢发出旅游警告，同埋要同佢封关噶嘛？点自由行？ 你攞条带咯，攞嗰啲警方嗰啲拉出嚟嗰啲带咧， 唔系攞块胶板咯，真系。 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如果咧平时嘅时间咧，咁你唔系 home office， 即系你理应喺直播室里面噶嘛？咁你嗰两个活宝贝咧，依然都系停课紧噶嘛？所以其实佢哋一样都会爬玻璃柜啦，各样嘢啦。咁平时系点处理嘅咧？ 哦，咁平时就我不入地狱，就我老婆入地狱。 唉，生仔啊，生仔啊！唉，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搞到咁样啊，真系 系咪先？即系如果平时翻系咯，我平时翻咗工，咁咪佢同工人姐姐两个 轮 流挨苦咯，系咯，两个男摩嚟陀佛咁样咯。 佢跟住咧就终于同你嗱，你而家明白到我点解喺度等你放工翻嚟，你成日都唔翻嚟出去做嘢嗰个感受啦，咁样。 完全明白到，你知唔知啊？我而家简直已经可怜。 见自己想而家留下佢公司要翻公司，哇！咁就简直系翻逃生嘅列车，真系。 恭喜你啊！逃生嘅列车咧，我谂咧，另外一个嘅国家嘅朋友咧，可能都需要啊，因为琴日呢个嚟个消息咧，都真系嚟得几突然啊！ 真系啊，因为每日咧都可以有即时嘅条例啊，系咪？ 因为开头咧，我见到嗰啲即时新闻咧，都喺度讲紧就系话，喂，要开记者招待会咯，又系嗰几个阿头咧要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咯。开头咧就喺度谂，应该最大嗰单嘅新闻咧，系咪真系会帮啲香港嘅朋友啊飞翻嚟啊，由武汉飞翻嚟啊？咁最终咧都有讲到呢一方面嘅消息嘅。但系同时跟另外一个估唔到嘅咧，就同埋已经进行咗啦。由今朝六点开始啊，即系香港政府嘅最新规例咧，就系禁止经韩国入境嘅非香港人士咧，就唔俾佢哋嚟香港啦。而香港人士咧就 系 可以得到呢个豁免嘅咁样。 即系话喺韩国翻嚟嘅香港人咧就可以翻嚟嘅。 系可以嘅。 但系如果佢唔系嘅话咧，佢系一个旅客啊，等等咧就 sorry 啦。系啦，我哋已经 block 咗 你。你有冇发觉系我哋咧？琴日乌鸦口咧讲中咗啊！ 你哋琴日讲咗啲乜嘢啊？ 我哋琴日咧咪就系。我哋琴日咪就係話咧，因為有好多韓國嗰啲冒險旅行團啊， 係399蚊 啊嘛。我哋琴日咪話，喂，琴日仲有嗰啲399蚊啊，又或者800几蚊咧，就話已經去韓國啊嘛。跟住咧，我哋仲喺度烏鴉口講咧，就話嗱，老老實實啦，即係如果咧你而家去嘅話咧，要承受一個風險咧，就係、突然間佢變咗疫區，或者有旅遊警告咧，你分分鐘一係就唔翻得嚟，一係咧就要俾人哋隔離。 系 咪噏中咧？你话我哋买六合彩唔要，我哋中我呢啲就竟然不幸然中咗。 系啊，因为咧，琴日咧，政府咧就公布啊，将呢个咧韩国嘅旅游警示啊，发出咗变成红色啊，即系嗰度好高嘅级别啊吓咁样。佢就话咧，即系如果你系而家咧由韩国嗰度咧就翻翻嚟香港嘅人士咧，需要接受港口卫生科嘅评估。如果你有症状，就需要隔离。即使咧冇症狀咧，都要接受呢個14日嘅強制檢疫咁樣嘅。咁啊，其實唔單止話呢一個地方啦，意大利啊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消息 啊。意大利先嚴重喎，好啊，佢爆發嗰個數字咧，一夜之間咧都可以成百幾宗咁。 首先咧，佢哋嗰邊咧就封咗11个北部嘅城鎮啦。另外咧有討論就喺度講緊咧，佢哋好出名嘅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都有機會咧係要停啊，定係用呢個閉門進行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討論。当中咁样咯， 系啊，喂！但系如果你讲韩国咧，我觉得咧，其实有个位咧，今日大家都问嘅，因为头先咧，你话佢喺韩国翻嚟嘅香港人咧，嗱，因为如果你系非香港人，就唔俾你入境啦。 系， 如果你话喂，我游客嚟，我系香港人嚟噶，我玩完之后啊，或者读完书翻嚟香港咧，嗱，佢有两个唔同嘅政策噶。第一咧，如果你系喺大休区咧，因为嗰度直情系好大休噶啦嘛，嗰度已经 嗰个要真系休息啦嘛，系。 嗰个就直情咧就系要马上进入嗰个即系隔离中心，即系话你一系就进养院啊，一系就去嗰啲咩翁翠山房咧，总之就要去隔离中心嘅，冇得倾嘅。但系咧，佢话如果你只系喺首尔啊、咩江南地区啊，即系系大休以外嘅嗰啲重灾区嘅地方咧，就一系需要接受咧医药监察。即係嗰啲咧，可能你屋企就定時定候打電話啊，同你申報啊咁樣。 係 嗱，咁呢套咧最大分別，啲人都問啦：你鬼知我喺大休翻嚟咩？ 因為其實你都係靠佢把口講係咪？ 係啊，嗱，因為你都係即係一個機場入嚟啫嘛。譬如你話喂，我都係喺嗰個韓國咪首爾嗰個機場，咁樣就過翻嚟香港。佢淨係睇到你喺韓國翻嚟嘅啫嘛。佢因為如果你過去大休咧，你應該就係、是。你搭巴士又得，你搭咩都得，佢唔会显示喺你嗰个证件度㗎嘛。咁所以呢我见到今日报纸访问嘅时候呢，有好多游客或者香港人呢都话鬼知咩，我唔话俾你听我喺大休返嚟嘅。咁我咪可以只係需要即係所谓医学观察囉。即系打下电话就 OK 啦， 真系唔建议大家隐瞒事情噶，呢个好危险噶，令到社区。 但如果讲到呢个即 系 双重标准咧，即系另外一个大家喺度讨论紧嘅咧，就系咧，其实当地嗰个确诊嘅例子咧就系800几单啦。咁但系咧，譬如话中国内地啊，或者武汉嗰个咧系五位数字计噶嘛。啊，点解又会咁搞笑嘅咧？即系啊，咁样系选择性地 封 关系咪咁样？ 嗰度啊，咁样系嘛？ 系啊。 咁因为我哋都有都话有条脉络嚟到。呢度你唔可以中斷到噶嘛，你明唔明？ 條龍脈，條 龍 脈 你唔斷得噶嘛。 但係點樣都好啦，我估咧，如果你哋而家喺首爾啊，或者韓國、南韓唔同嘅地方咧旅行緊嘅香港人咧，你哋要特別小心啦。同時間，如果你哋真係有一個計劃要想去嘅話咧，我諗啊，真係諗完再諗，諗完再諗，諗完再諗，先至好做啦。 係啊，咁啊，同埋咧，我覺得琴日仲有一個 都令到有啲香港人咧有少少啊，有少少覺得都過意唔去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呢輪咧，咪每個人都話，我又買到韓國口罩啊 ，KF94 啊嗰啲咧，咪全部好似即係人口一個咁樣噶嘛。咁、但係咧，琴日咧有個新聞咧一出咧，就話啦，原來咧韓國佢特別係大慶啊。大邱啊，同埋慶北咧，呢幾個重災區咧，就話佢哋嘅超市咧就出現搶口罩人龍啦，話141万個 KF94 咧，係141万個喎。KF94 咧極速售罄啦，然後啲居民咧就話驚聽日咧即係第日已經會冇口罩用啦咁樣，霎時之間。你會唔會有少少覺得過意唔去？即係好似我哋之前咧大量喺網上邊咧訂購咧，真係有啲似死啦！我哋買曬啲防疫裝備， 攞人啲貨係咪？人哋而家唔夠貨啊嘛。 其實唔單止係即係講緊啊南韓嗰方面嘅，其實咧亦都之前我自己啊，起碼咁講，我有朋友有做到嘅。譬如咧，佢哋見到香港咧冇口罩嘅時候咧，都會可能去到日本啊，去到韓國一啲比較偏遠嘅城鎮嗰度，就嘗試去搜購多啲口罩，就買翻嚟香港嘅。咁啊，而家唯有咁講啦，邊個有罩嘅就互相分享。係啊，我見到香港都有啲朋友咧寄翻去韓國嗰邊啊，希望咧就佢哋嗰邊而家咧係啦，個災情好似都幾嚴峻嘅時候啊，咁啊互相幫一幫啦。 人类已没有习惯用冷静去把心看透，忘掉每段故事结局只靠你的手，绝对相信有道理，离开了之后，谁留命万世里自有解救，期望有日决定你上我下，结果怎会有？衡量每份胜负制度化，凭你共我未够，想改写一切际遇，掩盖了内疚。其实已前面没有路走，下意识驱使我去。只作刺受，白与黑的世界，两极争到最后，创造了也破坏了，最终失去自由。惩罚已受够，落魄的四周，自有各种的理由。期望有日决定你上我下，结果怎会有？衡量每份胜负制度化，凭你共我未够，想改写一切际遇，掩盖了内疚。其实已前面没有路走，下意识驱使我去。与黑的世界，两极争到最后，创造了也破坏了，最终失去自由。惩罚已受够，落魄的四周，自有各种的理由。破坏了，最终失去自由，惩罚已受够， 落魄的四周轮回落世中。 是啊，李克勤呢首歌叫做自作自受。 今天其实都看到就是这个的疫境当中啊，我见到呢间嘅公司咧，系啦，呢个真系喜讯，大家都要开心下，因为咧佢 hashtag 嗰四个字咧都叫做 逆境 同行， 系 一齐行。点解咁样讲咧？ 点解咧？ 阿田，你有冇帮衬佢？ 我系 嗱，我都有帮衬佢嘅。 我唔知豪姐你系咪咧？ 屋企嗰啲宽频啊，电话你都有份系咪啊？咁呢一个咧嗱，起码我自己讲啊，政府嗰300亿咧。300亿都大一个数系咪？我就斗领都唔会有嘅，但反而呢一个嘅公司咧，我攞到200蚊。 系啊，你可以攞晒喎，因为你嗰个计划咧系过咗200蚊。 系啦，嗱，点解咁样讲咧？即系当呢、這个需要讲佢个名字一次啊，因为咧香港宽频啊就公布啊，鉴于肺炎疫情咧香港蔓延啊，为好多唔同嘅企业咧同埋家庭都带嚟一个沉重嘅压力，经济损失固然有啦，亦都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咧。冇咗份工，所以咧佢哋就宣布向全香港所有佢哋嘅住宅固网服务嘅客户，咩叫做住宅固网嘅服务客户咧？ 即系 包括 系， 即系你家居嘅宽频又得啦，家居电话亦得、IDD 月费计划咧，亦都包含喺里面嘅，以及咧佢哋一啲嘅企业嘅方案啊等等啊，即系公司亦都可以嘅，就可以提供一个咧优惠减免，就系、是、咧豁免一个月嘅服务月费。每户咧就系200蚊以上咁样嘅，而如果咧你哋系用呢个商业登记号码去登记嘅话咧，每一个月即系可以攞到一个月啦，就可以攞到500蚊咧，就呢个上限嚟嘅。 系，讲紧有上限啦，当然睇你个月费优惠系几多啦，系咪先？ 但你谂下嗰件事，其实都派唔少噶喎，或者你话 少噶咯，系啊。不过就我哋如果你话咧，我哋作为优惠想攞到尽嘅话咧，咁你就会可能觉得啊，手提电话嗰度好似冇喎。 哦。但其实佢都攞咗， 因为佢就系有家居宽频啦、家居电话啦，同埋 IDD 月费计划啦。咁如果你话咧，我呢优惠想领到尽咧，你可能就会话，哎呀，会唔会手提都得豁免咧？咁样 喂，得就喂，唔好咁样啦，人哋已经咁样噶啦，行咗第一步啦，系咪先？ 又唔好太贪心， 咪就系咯。讲明我贪心，我想攞多啲优惠啊嘛， 人哋做紧生意，人哋都可能要咁样，唔知要蚀咗几多钱。 因 为 咧，佢有讲到个数字出嚟噶，佢话今次嘅呢一个嘅优惠咧，系会咧令到有900万户香港家庭同埋公司咧就受惠啦，而且呢个豁免嘅措施咧会为香港人带嚟合共超过1亿元嘅援助， 系啊， 喂，大佬系上市嘅、 啊， 即系上市机构嚟嘅，佢哋嗰个，首先第一样嘢啦，佢哋琴日嗰个股价咧创咗新高嘅，系啦，2019年10月以嚟嘅新高嘅，但你唔好理，佢攞咗1亿出嚟，而嗰啲咧系大家现成地有得代嘅，只需要咧3月2号到3月15号咧，透过一啲佢哋嘅网站啦，做咗个登记嘅咧话咧，就可以豁免咧一个月嘅服务月费啦，咁样。 其实呢个都似咧系而家大家好想要求咧。譬如话嗰啲商场咧，会唔会可以减租啊？即系大佬系冇生意，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咁样咧，即系都似系呢个方向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啲宽频公司咧，佢就愿意同你去真系共度时间啦。 咦？咁我哋香港嘅水电煤，我哋即系日常 唔系小村嗰啲， 唔系小村嗰三个水电煤，我哋嘅水电煤啊，系咪都可以做下呢啲即系呢啲叫同步啊，俾多啲嘅优惠我哋啊，或者系豁免即系可能有上限嘅都有上限。 你睇下听日咯， 听 日啊，财爷睇下佢有冇嘢讲咯，咁样咪，甚至有啲话系咪真系会系咪都派？咁佢之前就系嗰个抗疫基金300亿啊嘛，听日有一个财政预算案啊嘛。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嗱，呢间公司咧，佢最后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团结就是力量，希望各界一齐逆境同行，共同战胜困境。即系我觉得呢句说话都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嘅打气区咧，另外一个咧要同大家打打气嘅界别咧，就系各位。教练，你哋生活如何啊？ 任何嘅教练吓，讲紧即系运动上面啦，系咪？ 因为其实咧，即系唔止净系运动各方面，因为大家，譬如我哋讲运动方面先啦。康文署咧就封晒所有嘅场啦，咁变咗所有你 好耐啦都 系啊，由即系其实农历新年假后开始， 而家今日2月25号， 佢都未就嚟两个月噶啦。其实即系你因为继续会延长落去啊嘛，咁样咁所以你会见到咧，所有教波嗰啲咧。 停晒噶啦。 教水嗰啲就唔使谂啦，系咪？ 又停晒噶啦，系咪？另外教好多唔同兴趣班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系停晒噶啦。 任何兴趣班，我讲紧，即系譬如你，即系喺市面上面咧，即系唔系话小朋友，大人都有学嘢噶嘛，系咪先？学下书法啦，学下跳舞啊，学下嗰个厨艺啊等等，各行嘅兴趣班嘅导师。你哋咪都系口停手停啊？ 系，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咧，即系同做开呢类行业嘅朋友，佢哋倾开嘅时候咧，佢哋更加头痕嘅一样嘢就系话，喂，唔代表佢开翻个场，啲家长愿意带啲细路仔去上堂，因为可能嗱要追翻功课啦，可能咧仲会觉得咧系咪仲危险噶？尽量咧就多人聚集嘅环境就唔去啦。佢话咁究竟我哋要停手停工到几时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噶。 应该都系要同复课睇齐噶啦，譬如咧，我今日咧正常吓，我本来咧应该系去咧系学琴嘅，同埋你知我啲音乐奇才嚟噶嘛，打鼓嗰个伴奏都等紧我噶嘛，你知唔知我而家一次过咧，我觉得我好似咧甩咗两个老师咧，好似断咗佢两个生计咁样，因为咁我又唔系好够胆出去啦，甚至乎如果我出去咧，而家面临好大嘅挣扎咧，就系、是、哇我出去。咁咪屋企人唔負責任啊？因為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嘅，就好大件事喎、 啊。 你知唔知啊？每一個咧想參加呢啲興趣班嘅人咧，如果你誇張啲啊，簡直係天人交戰啊！究竟我應該係為別人嘅飯碗着想，定係為自己嘅健康着想咧？你突然間覺得咧，你好似拯救世人嘅大英雄咁樣咧。 係啊，所以咧1872388咧就我哋嘅電話號碼，等你哋打俾我哋啦，各位教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以包机分批接送在湖北的港人返港，首批主要协助武汉港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接获在湖北港人的求助，希望返港。中央政府表示关心，湖北省政府和当地政府都愿意配合，但安排涉及当地政府要额外抽调人手处理，有待商讨行动细节，包括要考虑可行性以及如何减低卫生风险，敲定安排之后会尽早公布。聂德权表示，包机安排一定要分批按緩急處理，政府要兼顧香港和內地的疫情情況，涉及的公共衛生風險，對醫療系統構成的影響，要通盤考慮如何設計和實施方案。鑽石公主號郵輪再多一個乘客感染新型肺炎之後，在日本死亡，令郵輪死亡病例增至4宗。日本傳媒引述當地官員表示，一个早前确诊的80多岁乘客在医院不治。日本寻日新增13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分布在北海道、东京都以及神奈川、石川、熊本各县。其中在北海道确诊的4宗病例，包括一个50多岁男教师。另外，早前在钻石公主号邮轮工作的一个后生劳动省职员，以及一个检疫官确诊。日本国内感染人数者增至851人。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文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昨日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法院在官方网站公布消息，并且引述桂文海表示认罪复判不上诉。法院列出桂文海的资料，用桂文海的名字公判判决的消息。法院表示，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被告的各项诉讼权利，宣判的时候有安排部分民众旁听。56岁的桂文海原籍宁波，1996年入籍瑞典，2015年在泰国被带走，之后被押往中国。德国黑森州一个小镇，一架汽车冲入狂欢节的嘉年华的人群，大约30人受伤。当局拘捕涉案的29岁司机，暂时未知犯案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下昼，

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风头火势系啊！到到今天已经第三个礼拜，系咪？系啊，唔知佢仲习惯咗喺屋企嗰度 home office 啊，定系都系中意翻嚟我哋呢个直播室，可以见到拍档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咧吓。系啊，佢虽然 home office， 但系佢都有喺屋企自家做运动，因为佢觉得唔做运动好似周身唔自在咁。早几日仲喺度做瑜伽添，哎呀，见到佢真系爽啊！系唔知翻工爽啊，定系喺屋企爽啲咧吓？我哋有请我呢个拍档黄耀祖。 Home office 咧的而且确喺某层面上有啲嘢方便咗嘅，你悭咗啲车程啦。但其实个准备功夫一样咁多。但你问我最想系点？我梗系希望可以我哋三个齐齐整整一齐喺直播室度工作，跟住我哋所有香港嘅朋友都可以攞晒啲罩走，除晒啲罩佢。呢、這个我谂呢个唔止净系阿祖嘅心愿，亦都系所有香港人嘅愿望啊！另外一个香港人的愿望是什么呢？我想大家真要一切都可以没事没事，大家几时可以复课啊？这个都可能会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来的。因为其实全香港的学校停课已经最少有成个半月的时间了。啊、而大家都会说经常都会说的、哦、即虽然就一次一次又褪后这样、啊、但是不是三月中呢我们就可以即学校就可以重开，可能有些爸爸妈妈的压力就会少了啦。可能那些 DSE 的同学仔、啊、就早点知道究竟我应该要怎样去处理我的公开考试、啊、很多人会觉得是影响一生的嘛，是吧？但是其中一件事都要取决于究竟就是学校的防疫物资是不是已经充足呢？这个是一个复课的条件之一嘛。昨天呢就是 Home Office， 所以看到多一些电视啊。在一个新闻台他们就自己就做了一个研究，特别就问了很多间不同的中小学，因为他就说呢、啊、究竟他们的口罩存货有多少呢？因为这件事就可以代表住究竟他们如果要复课的话他们准备好未呢？这样。这个电视台呢总共就问了66间学校的，有小学、有中学，仲有2间的特殊学校。口罩数目存量，其中19间是不足1000个，15间学校多少少有2000个，得7间咧系富户，最多咧就要13000个啊。其实咁多嘅师生咧，即系就代表住当中咧有35间学校咧，根本就系唔足以应付一个星期嘅开学嘅，而当中有18间。一日之间，佢哋所有而家咧已经仲有口罩嘅存货咧，就会全部消耗晒啦。咁你谂下啦，呢18间或者呢35间啊，就算啊教育局话俾佢哋知，你哋三月中可以开翻课嘅话，其实佢哋系唔够胆开课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啦，喂，咁你哋落单落成点啊？咁样，咁佢就话咧，有14间学校咧仍然未能够订购到嘅，其中11间咧就话，我哋单就落咗噶啦，不过咧就经常俾人哋取消啊，甚至有啲学校咧就话等紧啊，有啲就话三月中咧就肯定冇课噶啦，有啲学校咧就话最快4月啦，4月我哋有课噶，亦都有受访嘅学校讲到话，佢哋网上面嘅订货咧要去到5、6月先至有啊，所以就话啦，最早复课3月16日啊，但系咁多间学校，佢哋连一啲基本的防疫物资，即是口罩都不足够的话，可不可以复课呢？有学校就这样说的，他说都有跟教育局查询过采购的情况这样。但是教育局就说防疫物资短缺的情况是开始改善的了。各位，距离这个复课还有一段时间的，他们很对学校很有信心，他们说相信学校是会有适当的部署的，就是将整个波拱回学校到。你们要复课的话，你们就要自己找到口罩的了。但这个新闻报道就说给大家知道，不是学校不找，是学校找但是依然没有。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一阵子走出街的时候，不同的物资之前大家疯狂抢购的 廁紙又好啦，口罩又好啦，酒精搓手液啊，或者嗰啲漂白水都好啦，喺街道真係會見多咗嘅。但係當一間公司或者一間學校，佢哋係咪已經準備好呢個防疫措施，同我哋自己喺屋企係唔一樣嘅？可能大家會話啊，你兩個人住有一盒口罩嘅話，一日一個，其實你哋都捱到半個月啦。但係一間學校佢哋嘅消耗量係非常之多嘅。喂，你講下，如果中一到中六每一班啊，每一級啊有四班嘅同學，其實講緊佢哋一日可能已經要差唔多用1000個嘅口罩噶啦。咁你諗下啦，佢哋而家咁難去購買，有啲學校連1000個口罩嘅存貨都冇啊。咁當然希望三月中之前啦，我哋都仲有少少嘅時間啦，嗰間學校咧可以做到更加多唔同嘅搜救。但有一樣嘢希望真係可以幫到嘅就係、是、教育局，其實如果你哋可以幫到學校集體去揾多啲貨嘅話。雖然呢一樣嘢係好美好嘅，諗得好美好，就係、是、做唔做得到咧，唔知道。但係我諗要復課嘅話咧，呢個係其中一樣嘢係代表住啊，我哋香港係咪 back to normal？ 我哋可以翻翻一個回復正常嘅生活咧。早啲，如果我哋嘅疫情處理得好，我哋各樣嘅物資都準備得好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快啲 back to normal。我諗呢一樣嘢，大家都好期待啦，係咪？风头火势，如果我呢位拍档要作为一位教练或者私人老师的话，我自己都在想，究竟有什么专长可以学呢？以他这么健硕的身形，其实他是否可以做 PT 呢？究竟阿田是懂不懂得游水的呢？各样球类活动或者兴趣班，他厉不厉害呢？但其实我看完所有我写了的东西之后，我都觉得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教的，是吗？ 怎会没有啊，我和你都有份可以去教的。 教打麻雀啊？ 是啊，游江水 啊。游江水靠晒你啊。但阿田和阿祖未必可以作为这些教练和私人老师。但如果你们是一位在香港的教练或者私人老师、大大只的 PT 又好，游水很快的游水教练、球类老师，什么都好、啊、而你们最近是手停口停的话，今天我们的风骚打起地区轮到你哋啊！欢迎你可以网上留个言俾我哋，亦都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而家就交俾风头火势嘅桂花田先。 唔知咧呢排咧，大家咧有冇啊觉得唔洗手好似唔自在咁咧？嗱，其实咧喺未开始即系疫情之前咧，我咧都系成日洗手嘅。咁啊，传染病幕后黑手嗰个政府宣传声片段咧，系最令我有深刻印象嘅。而近排咧，我女咧都成日 check 住我个袋，因为佢话妈咪，我唔想你个袋咁重啊，我想一次次抽你个袋都咁重嘅咧，好似担唔嚟咁。咁我都话咯，自从咧2003年沙士之后啊，嗰支喷喷嘅消毒火酒，嗰支水。系啦，嗰包消毒湿纸巾同埋咧干纸巾咧冇离开过我个袋嘅，而家咧仲多咗支酒精搓手液同埋润手霜同埋口罩，咁点可以轻呢？咁啊，但系嗰啲用品咧已经咧系迷你版噶啦，冇办法啦，非常时期一定要带起身啊，即系以防不时之需啊。不过如果咧有可能嘅，我会咧尽量咧都会去洗手间用碱液洗手嘅，因为开始发现咧。即系用嗰个酒精搓手液咧，令到啲皮手指皮咧好干燥，好似有啲敏感咁啊！咁啊，有皮肤科医生咧就话啦，如果用得太多咧，呢啲叫做酒精搓手液啊，同埋成日咧都去洗手咧，系真系会刺激到皮肤，容易引起敏感同埋容易引起咧皮肤保护膜受损嘅，即系咩啊？即系咧会令你伤口一条龙服务啦吓，令你双手会变得干燥绷紧啦。出现红肿、痕痒、龟裂、敏感，如果你处理得不好，又或者由佢啦，有排都有排搞啊呢啲，咁我都唔去处理嘅话咧，会严重咧，会令到咧，你会引致呢个主妇手同埋有湿疹嘅，系啊，无情孖奸你就会变得有湿疹噶啦。医生话，如果你嘅手部出现咧痕啦、红肿啦、损伤啊或者系刺痛嘅话咧，就系、是。主副手或者系湿疹嘅症状啦，咁啊病征咧集中如果喺手掌嘅话咧，呢、這个就系主副手，而喺手掌、手背、手指同埋手腕呢啲范围都有嘅咧，就系湿疹啦。咁点算啊？哎呀，掂过咁多嘢，咁系要洗手噶噃。咁啊，医生就话啦，你可以拣嘅。 食嘢前，即系你可以即系自己谂清楚啦，系咪即系不时掂完嘢就洗咧？咁佢就话啦，食嘢之前，去洗手间之前，啊，翻屋企之后掂到啲好污糟嘅嘢，咁你就去用碱液去洗手啦。如果真系咧冇得洗嘅，即系冇得用去洗手间洗手嘅话咧，先至用酒精搓手液。咁啊，平时咧带支润手霜，嗱唔好食日茶，即系唔好食日，即系日茶夜茶。有需要觉得需要嘅时候先搽啦，系啦，因为你太过依赖润手霜咧，你嘅皮肤又冇咗嗰个叫做自我保护能力啊。咁医生仲分享咧几个预防啦，同埋咧护手嘅方法，佢就话啦，买啲温和嘅洗手液，系啦，即系唔好话咁强烈啊，嗰啲即系咁刺激嘅嗰啲叫洗手液啦。咁第二就系话啦，睇清楚洁手液嗰个成分，咁啊尽量咧少买一啲有香料、有色素、防腐剂，咁啊呢啲咧全部都系致敏嘅成分嚟嘅，咁啊尽量少买啦。咁啊第三就系少用酒精搓手液嘅次数，佢咧每次用咧都唔好用太多，三至五毫升咧就已经够啦。最后就系嗰支润手霜咧嘅用嘅时候咧，咁啊即系买一啲保湿高度成分高啲，譬如有甘油成分嘅，咁就去保护你双手。如果因为做错方法而令到双手受损嘅话，咁又搞到佢鞋咧，咁啊真系好唔抵啦，系咪先？记住啊，做好即系防护工作咧，其实需要嘅。咁啊，女士双手重要啫，男士都好好要保养噶，知唔知？但不过记住。千祈唔好过分，唔好咁过分，成日走去捽捽捽、洗洗洗、抹抹抹啦。 成泪流，总是不属于以后，思念太浓，下一次就算一起又能多久。 陈慧琳放不开手啊！咁23度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直播室有桂花田、黄耀祖，喺 Home Office 嗰个咧有曾志豪。 Hello， 你好，早晨啊，早晨啊！你嗰边个战场诶咩环境啊？ 哦，一般啦，都系水深惨重啦。 唔系控制到嘅系嘛？ 控制到，系啊，暂时都系有地雷啊、迫击炮啊。 哦 ，OK， 好，咁你小心啦吓。 战况依然都好激烈啊，真系吓。 系啊，咁啊努力啦吓。嗱，呢一队有另外一单嘅新闻都几激烈嘅，因为咧就本身系电视剧，所以一定要同阿田倾啊。 系啊， 我自己冇睇过，但我就睇到咧，因为佢剧集里面嘅一个嘅情节啦，就令到有关嘅部门啊或者机构咧觉得喂。有冇搞錯啊？你錯曬，你完全係影響到我哋嗰個形象。咁、跟住咧，即係呢一個大台嘅電視劇《愛回家》嗰邊咧，都有做到個回應嘅。 啊，係啊，今次新鮮熱辣嘅呢個劇集都 係啊，因為咧今次咧就疑似啊喺劇集裡面被醜化咧，就一個之前都經常會被討論到嘅題材， 係《盜盲犬》 係啦，發生咩事咧？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嘅，因為話説咧就喺呢個劇集裡面咧，就講到有一啲嘅演員就向一啲嘅补习社进行报复，个桥段就系咁样嘅，所以咧就派出咗一啲嘅超龄学生去到补习社度试堂啦。而其中一位咧就假扮弱视嘅男学生，更加咧就带埋呢个导盲犬去上堂添咁样。而期间咧呢一个男同学咧表示又话呢个导盲犬又失禁啦，跟住又要去抹啦，跟住又用镜头咧就作为一个交代，话呢个导盲犬咧又作性咬人，同埋不停喺度吠嘅。咁所以咧有关嘅，譬如香港导盲犬协会啦，就觉得喂呢啲嘅内容情节系丑。化咗导盲犬，亦都误导咗观众咧，就会觉得啊，乜原来导盲犬系会吠嘅，系、会咬人，系会攻击嘅咁样啦。 系啊，早早咧头先就问我啦，诶、哎，你有冇睇到呢个剧情啊？跟住我开个歪带，哦，系啊，跟住即系要歪带。其实当下自己我睇嘅时候咧，我都话吓导盲犬点会咬人噶？即系我自己喺作为一个观众咧，我真系会喺度咁谂，啊，导盲犬唔会个噃咁样。不过我就知道，因为佢咧个桥段就系讲紧整蛊嗰间补习社，咁所以咧派嚟。可能未必是即我自己都帮佢解释、可能派嚟的未必是导盲犬的样咯，所以才会咬人咯，即我自己还去帮佢解释咯。 哦，即你已经被大台洗脑到帮佢解释埋啦。 即我自己做观众，我就系咁想谂咯。 系啦，嗱，导盲犬协会嗰边 咧 有一个回应噶，佢就话列咗五点出嚟，佢就觉得咧呢、這个剧集嘅内容同事实咧唔相符，亦都影响到形象嘅。佢话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喺嗰个电视剧里面啦，嗰只导盲犬咧喺室内度有小便嘅咁样。跟住咧，导盲犬协会咧就话，其实导盲犬系经过咗专业训练嘅服务犬嚟嘅，佢哋系会遵从住呢个领犬员或者使用者咧，系会喺室外先至会去厕所嘅，即 系 呢一个咧同就事实唔相符啦，咁样 喺个室内里面捣乱 系啦，因为嗱唔代表佢唔一定会喺室内咧有一啲失禁嘅情况，但咁样就系代表住可能嗰只嘅导盲犬系健康出现咗问题咁样，即系呢个大家要留意嘅。因为另外一样嘢咧，就大家见到。都会话咧就喂对住嗰啲人吠咁样，佢就话导盲犬咧系经过特别嘅训练嘅，佢哋喺工作嘅时候系并唔会向人吠。而第三樣嘢咧就係講到咧，即係咬人同埋攻擊嗱呢一點咧，即係比較嚴重啊。因為咧佢就講到，其實一個合資格嘅導盲犬咧係會經過好多個嘅考試嘅，確保咧佢哋咧對所有人都係安全啊，只係可以有效咁樣提供到啊呢個使用者嘅生活質素。所以導盲犬係唔會咬或者係攻擊他人，因為如果佢哋會咁做嘅話咧，喺佢哋考試嗰陣時咧已經被淘汰咗啦，唔會成為一隻導盲犬咯。 而家咧，我谂呢个剧集咧最大件事咧，即系丑化固然系一回事啦。咁但系咧最严重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市面上好多人咧，其实对导盲犬咧都系一知半解啊嘛。甚至乎之前咪成日有啲新闻咧，啲人仲会歧视噶嘛，话你做咩带只狗上去即系地铁啊咁样嗰啲咧。咁而家你又大件事啦，因为大家本来都已经对呢件事一知半解咧，呢啲剧集睇完之后咧，大家好容易有个强化嘅印象咧、就是，就系哇，我都话咗唔好俾啲狗入嚟噶啦，佢随时屙尿啊，佢随时咬人啊，咁点算咧？咁咧，我觉得好惨嘅地方系咧，你要洗白咧，或者你要消毒咧，系难过咧你掠口水啊，即系你难听啲讲咧，佢而家等于掠几督口水落去咧，但系你就要啲清洁姐姐咧用好多功夫咧，先可以抹翻干净个地方啊嘛，你谂下。 究竟睇到大台呢一个剧集嘅人多啲啊，定系睇到导盲犬协会，佢可能会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报纸啊，甚至乎听电台去解释嘅人多啲咧？喂，真系分分钟睇完剧集嗰啲咧，而家佢可能就冇听到呢一 part， 冇睇到报纸，但佢入咗脑噶咯， 就觉得嗰个系事实嘅全部咧，嗬？ 系啊，其实呢个似咩呢，即系似以前80年代呢，即系大家对譬如话艾滋病呢仲未咁认识嘅时候呢，你有冇记得嗰阵时好多嗰啲劇情呢，譬如嗰啲咩精装追女仔呢，佢好鍾意攞呢啲嘢嚟玩㗎嘛，同性恋啊或者 我。佢有艾滋嘅野人嘅野人㗎、啊、你掂佢你掂佢你会就有艾滋啦咁样嘛。 嗰阵时嗰啲桥段呢玩到呢，即系你纯粹用喜剧效果觉得好好笑啦，哎呀咁吓到个女仔啦。咁但系呢后来啲人你谂翻嗰个影响咪有一轮呢、你真系会惊㗎嘛，即系对于艾滋啊或者对同性恋呢，呢、个可能就系、即系呢啲劇集呢入屋呢佢个好处同埋坏处呢一铺清袋啊，真系。 系啊。 咁同埋系啊，咁我嗰时都有接触过咧，有啲导盲犬咧，佢陪啲跑手咧一齐跑步啊嘛。 系。 咁嗰阵时我哋跑完步之后一齐去食饭咧，我想话嗰只狗咧，第一非常之咁乖啦，第二咧佢哋分得好清楚噶。譬如咧，我哋想话喂，不如请佢食啲嘢咁样，跟住佢话唔得噶，点解咧？佢话佢而家当系工作中，佢、 okay. 工作中咧就唔俾佢咁样食，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咧分心啊，就会扰乱咗佢嗰啲秩序咧。即系老老实实啦，我同阿田呢啲咧食紧嘢都可能会 前股东桂文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寻日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法院喺官方网站公布消息，并且引述桂文海表示，应再复判不上诉。法院列出桂文海的资料，用桂文海的名字公布判决的消息。法院表示，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被告的各项诉讼权利，宣判的时候有安排部分的民众旁听。56岁的桂文海原籍宁波，1996年入籍瑞典，2015年在泰国被带走，之后被押往中国。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53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50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2点，跌23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4升5蚊，阿里巴巴205.2系冇起跌。中芯国际16.12升6.2，小米集团12.36升2毫，升两仙。盈富基金26.9跌1.5，中国铁塔1.92跌4仙，美团点评101.6升1.1，中国平安88.05跌6毫，建设银行6.31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106.3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079，瑞士法郎7.96，澳元5.157，加元5.863，新西兰元4.95，欧元8.462，每百元对港元7.0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86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49美元，卖出165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 赤坎道南过海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就挤塞。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繁忙的。咁喺新界啦，大埔丁角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路辉路附近。咁另外，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封闭。咁九巴十七号路线啦，去裕民坊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呢一段嘅西贡公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来回方向啊，近住白沙湾入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Karen Carpenter 低沉磁性的歌声句句扣人心弦，他对音乐追求完美，亦渴求拥有纤瘦身材。这位处于乐坛巅峰的天之娇女，究竟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天王巨星之 Karen Carpenter，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桂花田，你细个的理想是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是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1点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23度气温，相对湿度80%。咁我哋今日咧又打气区咧，就系呼吁我哋嘅教练们。 系啦，你系做嗰啲健身教练又好啦，游水啊、球类各样嘢嘅教练都好。 系， 因为呢一排咧，即系疫情嘅关系，应该都系停晒工噶啦。但呢啲通常系用时薪去计人工噶嘛， 系啊， 即系逐个钟头去计， 即系逐个学生去计。 系啦，但系而家就应该真系百冇噶咯。咁所以咧，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咧，欢迎大家之余，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亦都开放俾大家嘅。 系啊 ，OK， 咁啊，我哋欢迎所有教练们咧打电话嚟同我讲下，你而家究竟你嘅情况系点咧？或者如果啊唔系，我哋都有另一个教学方法都可以维持到生活嘅。 好， 咁都欢迎大家分享下点样做咯。 望就有啦，但系而家电话侧边咧就有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啊，阿周 Sir 喺度啦，周 Sir 你好。 系 ，hello，hello， 周 Sir， 大家好啊， 你好，你好，嗱，我知道你系教游水嘅，系咪？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嘅背景？你即系边一类型嘅游水教练啊？系， 咁本来咧我就有系几份工作喺手啦，咁就系包括喺一个国学校嘅教嗰啲小朋友嘅体育堂啦，咁另外就帮两间嘅即系游泳学校啦，咁啊教啲小朋友初学班啦，咁跟住咧我有自己嘅泳会啦，同埋就系教紧一队嘅香港队嘅即系兼职咁样啦，咁就5份工作嘅本来有。 哇， 其实你都真系好专业，你去到教香港队噶咯，阿周 Sir。 系啊系啊，喂，其实犀利，讲紧即系你个范畴，即系话你嘅工作，虽然系教水，但系可以去到五个唔同地方。 其实阿田啊，出 边广阔嘅算系， 出面啲人做嘢咧，通常要教班嘅话，都要去唔同地方教噶啦，咁样嘅。 犀利啊，系啊， 冇错冇错， 但一定系犀利啦，教到香港队添，系咪先？但系。咁而家咁有能力啦，係咪？咁而家個狀況又如何啊，周 Sir？ 而家就真係所有全部停晒㗎啦，咁就學校嘅堂唔會有得上啦。咁跟住就我自己嘅泳會就康文署嘅所有泳池又唔開啦。咁跟住就嗰啲嘅即係游泳學校亦都唔夠膽開課啦。咁加埋呢，就算係香港隊嗰度呢，都會因為有去嗰個嘅即係康文署嘅所有嘅 场 地都唔开啦，包括埋沙滩都唔开咧，所以就全部嘅工作都全部停晒啦，真系。 喂，你真系停得好紧要噶、哦，即系就连嗰啲私人屋苑里面有啲咧，都会去私人屋苑里面会所去教噶嘛。 会所嗰啲都停噶啦，系咪而家？ 大部分九成九，我咁讲都唔够胆开噶啦。其实都加上就系冬天嘅时间，都佢哋本身都可能系一个山池嘅时间啦，所以就佢都唔会贸贸然喺咁冻嘅天气开翻啦。有部分嘅会所都 暖水池嗰啲咧都冇乜咯， 会所都 close 啦，因为都冇暖水池噶啦。即系你眼见而家其实系咪九成九嘅同行，其实而家都系冇得捞嘅咧？ 我相信系啦，咁就包括我其他一啲拍档啦，咁啊都系所有工作停晒噶啦。 咁我想问啦，由即系譬如圣诞嗰阵时开始啊，定系都系一月份嗰阵时开始到而家咧？ 其实我自己就系过完农历新年开始就未有关于游水嘅工作啦，系啦，冇错啦。 哇，咁过完年即系啱啱好啦，因为啱啱我哋对上一个月就一月廿五号过大年初一啦，咁即系话其实都一整一个月噶，即系都一整 一个月啦，而家已经 咁 有冇得展望啊？嗱，而家就话三月中啊，希望可以复到课啦。你哋自己业界对于呢、這个呢条线有冇信心嘅咧？其实？ 其实我自己就嗰个会悲观少少嘅，因为暂时都仲未有啲话即系仲系每日都听到有确诊个案啦，每日都新增紧啦，怀疑个案又有啦，咁变咗就系、即系都未到嗰个嘅即系十四日可以开始数十四日嗰个叫做 安全期啦， 系啦， 未 有谂望到。 系咁我想话啦，即系今日你啲学生咁即系都同佢哋讲话，哎呀，即系而家咁样情况，因为你根本冇场。地啊，最最大影響就係佢泳池啊，因為你話打波嗰啲咧，都佢求其一個空地，可能都仲打得噶嘛，叫做啦，係咪相對地好啲？你泳池即係你冇水，真係搞唔掂噶喎。 係啊，所以變咗就即係我而家唯有做一樣嘢就係、即係早前我拍咗條片啦，就俾我自己嗰啲嘅學生，即係跟我泳會啲學生就希望佢哋有喺。屋企跟住做一啲嘅體能嘅活動啦，即係跳下即係屋企跑唔到啊，咁但係就做啲原地跳啊，立定啊，深蹲啊，咁希望就保持翻少少狀態咯。 OK， 咁但係錢個狀態，你拍咗呢啲片，其實佢哋都唔會另外俾錢你。呢個係你作為一個老師，你好有心，你想保持住佢哋嘅狀態去咁做嘅啫。 哦，係啊，係啊，一個責任嚟嘅啫，當係。 哦，你真係好好啊！ 但係頭先你話你對於嗰件事嘅發展其實都唔係太樂觀啦。 咁 我亦都聽到 一個月㗎啦。 係啦，而我聽到一啲咧，我身邊教波嘅朋友咧，就唔係教游水嘅，佢哋講咧就係話：喂，講真啦，大佬，就算你三月中你復翻課啊！啲家长又要追功课，啲家长亦都会担心，我睇到人群集中嘅地方，即系学游水或者呢啲学波，未必系一个必需品嚟噶嘛。佢哋都可能会考虑迟啲。即系你话悲观啲去谂，其实你谂到几时先至有机会，即系 back to normal 咁样咧？吓个收入方面啊， 我谂就。四月中啦，我希望。 希望四月中。 希望就四月中啦，因为其实跟住就即系阿祖讲啱，就系嗰个嘅即系小朋友嘅功课咁。如果一切回复正常嘅话，咁佢哋可能到六月又要再考试噶啦嘛。 系。 咁啊，加埋停咗咁耐课，嗰啲小朋友冇学翻咁耐，咁家长又可能会将个。比重啦，摆喺个学业方面就，而唔系呢啲嘅课外活动方面啦。 系，明白啊，即系啊，真系呢，完全真系影响得好紧要啊。 系啊，即系骨牌效应咁样啊。但系我点样都好，我希望到你哋个黄金季节，应该做到暑假就系你哋黄金赚钱嘅季节啦。 希望你教到冇停手。 系啊， 课 播完兩隻， 而家好好休息一下，我哋咧就裝備好自己，為求咧之後咧揾更加多嘅錢。一於咁諗啊，周 Sir 好唔好啊？ 好 啊， 好， 加油，支持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OK， 唔使，拜拜。 唉，其實聽到周 Sir 咁樣講咧，都真係啊幾頭痕啊，真係陰公啊，陰公啊。 唔係，其實都明白佢哋吃力嘅，因為咧即係佢哋學生就係佢哋資源啊嘛。咁但係問題係佢連呢個少少收生嘅都。即係少少，你話想少條罅去學去教下班都冇咯，冇可能咯。呢、這個游水嘅話， 係啊嗱，其實咧，我哋網上面咧仲收到好多嘅留言啊。不如我哋讀一讀啲留言啦，因為佢哋都喺代表住唔同業界嘅。譬如我啱啱收到呢一位咧，就是、一位網球教練嚟嘅，佢話喺呢段時間裡面咧，佢嘅收入係接近零啊，因為公眾球場咧就關閉啦，私人會所亦都關閉，而佢哋一直咧都係自食其力啊，喺佢哋用佢哋嘅技術去生活嘅，即係教波就 系 佢哋嘅技术啦、 啊， 但系而家咧就连私人屋苑嘅网球场都关闭埋啊！佢话咁你谂下啦，点样可以做咧？咁样咁啊，其实希望有关方面咧，我都可以正视一下球场系咪需要关闭咁长嘅时间咧？有运动先至会有健康嘅身体噶嘛？希望球场可以尽快开始啊，等佢咧就可以自食其力。其实都系咁谂嘅啫吓。 但系有另一个好消息、啊， 嚟讲讲讲。 阿 Mayso 咧就话啦，佢话佢收到跳舞班教练嘅通知，佢话咧就喺一个社区会堂咧。佢话今日重开、哦 嗯， 使用人士不过即系使用人士咧就要跟从以下嘅指引，要佩戴呢个口罩啦，咁咧要接受职员嘅即系体温量度测试啦，咁人与人之间咧要保持距离啦，佢 系 有限度，即系有人数嘅限制啦，咁样佢话跳舞戴口，不过佢有啲奇怪，佢话跳舞戴口罩两个钟点挨下？ 同埋讲真，你可以谂嘅，有几多个人愿意喺呢个时间仲俾钱去学跳舞啊？ 嗱、不过不过话都总有另外啲人噶，即系佢哋都会觉得喂，我真系困喺屋企唔掂当咧，咁我真系想去伸展下，喐下喐，冇喐好耐又唔掂当啦。 伸展下都未必会谂一个公众。聚集的环境、所以我估人会一定少好多咯。 咁、当然啦，但系问题系社区会堂开、 啊，呢、這个又 咁又得意、 啊，谂都系部分选择啦吓，唔、知啊吓。 系喺屯门区吓， 呢度咧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教练嚟嘅，佢叫 Amy 啊，佢就话咧，唉、而家真系我都系教练嘅代表嚟噶，冇 job 停薪停口停咩都停晒啦。佢话不过好好彩咧，啱都搵到一份咧，要去做一个餐厅嘅兼职。佢、话虽然系搵少咗好多，工作嘅时数又长咗，工作量亦都大。但他说其实已经很感恩在这个时候可以这么快找到份新的工作，即是你会见到有一些做教练的朋友已经是找了另外的行业去做了这样。 是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呢就已经说了已经放了一个月假了，跟着呢就收到大信封，又要供楼供车供父母，他说真的呢定不知道顶得多久，希望呢快点回工啦，这样即希望可以跟香港人呢各位都加加油打打气。 系啊，读多两个啦，仲有 April 啊 ，April 话佢都系教练嚟噶，整个二月唔使上堂，亦都代表住成个二月都冇收入啦。Sarah 咧就话咧，佢哋系一群嘅游泳教练啊，因为康文署咧一直都未能够重开设施啦，所以咧由农历年至到而家系未开过一日工嘅。农历年到而家啱啱好一个月啊吓，系话咧就算学校嘅泳池咧都叫停晒啊咁样，相信咧好多教练都有咁样嘅情况，但系佢有一个希望嘅，我都希望你个心想事成啊，真系希望疫情早日完结，社会就可以恢复正常啦。 我相信自求多福，只想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将过得很穷，卖它更有的种。你怪我不够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盲为和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卿卿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和你同做过的美梦发愿，让我一个拥抱 心给自损，请你圆滑的嘴念别那幸福回馈。再不相同，大概做人不想太委曲，都将要绝种。我不是为求相拥，可那引到心里裂缝。若我所见不相同，独守一个清空。折腰你怕穷，彼此怎可折衷，唯愿岁月静好，不可跟你安重，情自然受终。爱和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轻轻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心急折损，请你圆滑的嘴念别那幸福回归圈。忘我和自我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若世界外拖得一天过得一天，怕将底牌揭穿，抵我怀着我防面，我亦很怕一心软会将就得更辛酸。 谢安琪独家村，系啊，即系呢个市道嘅时候，呢、这个疫情嘅时候，真系冇得独家村咁样噶啦。 唔系，我哋大家齐心合力搞掂佢咯， 系 咪、 啊？ 系、 啊啊啊、 香港人靠自己， 系、最紧要唔好隐瞒疫情，最紧要呢样嘢。因为社区爆发真系好大件事啊！吓， 系今日咧，我哋咧直播室里面就有桂花田同黄耀祖啦，电话里面 Home Office 嘅有曾志豪，早晨。 系啊，喂，而家咧，嗰、那个疫情咧，你今朝有冇睇到咧？有一个。最新嘅可能傳播嘅渠道咧，係同大家放屁有關。 嗱，我有睇到嗰個題，但我就冇 click 入去睇，因為我就喺度諗，唔會啩？係咪搞笑啊？冇可能啦，係咪？我係咁諗嘅。 因為點解咧？好得意喎！佢而家咧，本來咧就喺內地，咁咧就話佢哋江蘇省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咧就話啦，喂，因為試過咧喺重症患者嘅便便嗰度咧就揾到有病毒啦， 啊、 甚至乎咧最新嗰個咧就話，喂，尿液裏面都有、哦，尿液裏面都有，咁跟住咧 叫大家冚蓋沖廁冚蓋啊嘛，係咪？ 係啦，咁跟住咧真係有啲。网友呢第一时间就问，喂等等先，如果呢即係臭臭又有尿尿又有，咁究竟放屁会唔会有机会㗎？因为嗱同一样嘢嚟㗎喎，即係佢嗰个粪便三部曲嚟㗎嘛。 但係有分别喎、啊、因为你讲尿尿或者便便都好，佢有一个实体 一 个实体会出现㗎嘛。 係有 liquid 㗎。 但如果唔系嗰个系一个空气传染，佢喂可能有味又好啦，但佢冇一个实际嘅形体会出现㗎喎，一个屁。 空氣啊嘛，嗱，因為咧啲人仲要咁樣去擔心嘅喎。之前咧咪話會有氣溶膠現象啊嘛，即係話喺大氣裏面咧可能有機會咧真係透過呢啲霧化出嚟咧，跟住啲網友咧， 你又咪話冇咯，跟住唔係咩？ 唔係啊，嗰、那個係眾說紛雲啊，到而家有啲人仍然相信係有氣溶膠㗎、因為只不過話唔會一般打邊爐就會出現咋。咁跟住啲網友咧就創作咗一個名詞咧，就話 屁溶膠係嘛？ 係啦，會唔會有屁溶膠啊？咁樣好驚啦。好啦，咁然後咧， 你都要焗住喎，忍住唔好亂咁放喎。咁嘅話 係啦。咁然後咧，嗱，你知咩？大陸咧，你唔好笑佢流爆喎。江蘇疾控中心咧就話好。針對群眾咧咁擔心咧屁溶膠呢個問題咧，我哋做實驗。 O、okay. K， 我哋做實驗嘅辟謠咁樣。請問點做實驗咧？ 哦，咁即係係咪要揾一啲咧已經確診咗嘅患者， 跟住係咁俾佢食番薯先？咁食完番薯，咁你知有屁放身，你明唔明啊？可能你即係叫中伏咗，你唔知個身體狀況點，佢俾一扎番薯去食，跟住令到佢放屁，跟住唔係喺佢嘅屁嗰度，跟住。 即好似法政专家会攞佢嗰啲屁嚟去化验系嘛？ 首先佢真系要验屁啦，因为佢而家因为而家个质疑系话究竟会唔会放屁咧，会令到佢传播病毒啊嘛？咁咧佢今次好有求真精神、哦，今次咧就系江苏疾控中心咧，佢就话引述咗咧，原来咧有一个澳洲嘅科学家，同埋咧一个微生物学家，即系咧两大专家咧就合作咧。就做咗个实验， 做咗个测试系啦， 就系点样咧？嗱，即系听到你真系笑爆嘴，真系真系 同事系嘛？ 系啊，冇错，佢安排咗一个同事就除裤，就对住咧距离，系啦，五厘米。头先你哋讲咗啦，已经 未啊？ 哦，我以为你已经讲咗，佢哋安排咗一个同事咧就剥裤对住嗰个距离器皿咧，就五厘米咧就放屁。 系 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就咁，我觉得本身已经好难堪噶啦。即系嗰个同事点啊？喂，除裤啊！ 咁 佢一除裤放屁都唔尴尬，但嗰件事，喂死啦！我冇咁远，冇咁强力，咁点算啊？ 五厘米好短嘅啫，其实好短嘅，一个樽咁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咧，另外一个实验咧就系冇除裤， 系 冇除裤，咁然后咧就 隔住啦，系啦，叫做 系啦，咁咧嗱，你谂下，我哋以前都有句嗰个歇后语啦，即系正所谓除裤 放屁啊 嘛，即系咩啊，多此一举啊嘛，但系估唔到而家佢真系要咁做，咁然后咧佢就话咧对住嗰个器皿嚟做培育实验之后咧，咁个结果我谂阿毛都知啦，应该你想唔想象到个结果会系点样？ 你嚟啊，不如直接嚟啊！ 直接啲咧，就系一个除咗咧，就真系咧有细菌、哦，你知唔知啊？一个咧除咗裤嚟放屁咧，佢话真系咧会有啲菌咧喺嗰个培养嘅器皿上面咧就出现咗，但系咧如果冇除裤嗰个咧。是乜嘢事都冇 嘅。咁啊，因为你嘅喺你条裤嗰度直接系啦，直接吸晒系啦。 系啦，咁所以佢结论系咩咧？结论系咩？佢话如果啊，你要用放屁嚟传播呢个病毒嘅话咧，只要你除裤就有机会啦。呢个第一，仲要第二，有个人咧就攞个鼻咧，系咁喺佢个 pat pat 度咧，系咁闻。 系个距离系几多啊？头先话， 唔系啊，嗰、那个系接受嘅器皿五 cm 啫嘛。咁你系一样啫嘛，你个头都要控到咁埋啦，咁咪真系。 嗰个人喎，嗰个人要喺你个 pat pat 屁股仔嗰度， 系 都 要控到咁埋 咯。 系咁，即系大家呢一方面咧，真系唔需要担心嘅。我哋都好多谢江苏啊，系咪 啊？ 系啊，嗰边嘅同胞们啊，佢哋都帮我哋做咗啲嘅咁需要、咁重要嘅一个资料搜集。 系咪有人肯试先啊？得人惊啊嘛！系多谢向嘅 salute。 系 ，thank you， 唔该晒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最多两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分别是一男一女，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两人都在律敦治医院留医。据了解，女病人曾经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和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下午两点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学校和中学文凭考试的安排。政府将以包机分批接载在湖北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在武汉封城之后，已经开始构思如何将在湖北的港人接回香港，但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检疫设施、评估接种的卫生风险等，细节有待与内地部门商讨。对于被质疑政府太迟安排包机，聂德权说，其他国家在武汉撤侨的情况与香港不同，其他国家涉及的人数较少，较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而目前有2700多个港人散居在湖北30多个城市，安排上要妥善处理。工联会欢迎特区政府将以包机分批接回在湖北的港人。工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表示，工联会接获近630宗滞留当地的港人求助个案，工联会将会约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了解计划的细节。 他说明白滞留当地的港人数目多，又分散不同的地方，亦都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希望当局交代如何集合当地港人。邓家彪关注本港检疫中心的安排，特别是如何照顾小童的起居饮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9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6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7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升7.2；阿里巴巴205.2，系冇起跌；盈富基金27蚊，跌5仙。中芯国际16.06，系升5.6；小米集团12.4，升8仙；中国铁塔1.93，跌3仙；美团点评101蚊，升5毫；中国平安87.95，跌7毫；建设银行6.33，跌1仙；汇丰控股56.2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0.81，瑞士法郎0.979，澳元0.66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6，英镑兑美元1.294，欧元兑美元1.07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9点，跌762点。港金现价报15,39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33美元，卖出1,6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沙田方向近日大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路辉路附近。另外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就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补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都是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 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怀孕歧视个案一直是占性别歧视条例第二大比例的投诉。 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 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话明与你同行抗毒啊嘛，一阵间咧十二点半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同行抗毒啊，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之余咧，今日大家唔知有得听，仲有份可以参与嘅话田。 系啊，咁啊就大家留意住啦，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要播出我哋嘅访问啦嘅时候咧，期间咧之前咧吓，我哋都会电话呼吁。咁啊，呼吁电话号码打电话嚟咧，就因为我哋有少少纪念品，哦，都唔系纪念品添啊， 呢个可以讲啦，有200蚊嘅超市 coupon 嘅，系啦，咁啊答啱问题得一位朋友可以拥有嘅啫，所以我哋嗰条问题喺边一度问咧，就由我哋个访问内容度出现嘅， 系啊， 十二点半之后留意住我哋丰收快活人里面嘅同行抗毒快活人啊，系啊，快活人啊有， 嗱唔系而家打嚟吓，系晏啲先打电话嚟啊 ，OK， 咁而家呢个时候我哋有。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的了。 好啦好啦，今日丰收生活小确幸咧，系啊帮紧一啲，希望可以帮到一啲家长， 系即系豪仔啦，系咪？要帮下你喎、啊，今日 帮唔到噶啦， 帮唔到噶啦， 不能够近火， 系啦， 唉，佢系好有气馁咁啊！嗱，中小学咧、幼稚园咧，由2月17号咧，话唔系停课，停到2月17号啦，就改到3月2号，之后因为疫情咧未退咧，就改到去三月，不早于3月16号、啊。 应该咁话，农历新年放假到而家，佢哋都未翻翻学， 系啊，系啦。咁啊嗱，中小学生咧都仲话咧，有老师同佢哋视像啊教学啊，咁、幼稚园嗰啲唔系间间都会同佢做呢个网上教学咁噶嘛，系咪？ 有啲都有嘅， 系啦，唔系间间咯，咁点算咧？嗱，我喺网上面咧揾到咧 YWCA 咧一班专业团队，佢哋好有心，好有心。咁、咧就喺即系分享咗啲文章咧，就教啊点样同小朋友喺屋企玩游戏、不过喺同喺屋企同小朋友玩游戏咧，原来都有几样嘢要注意个噃，唔知道我哋嘅曾志豪吓、你喺屋企同细蚊仔玩游戏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事情？你觉得哦喂，真系唔可以触犯到呢样嘢噶，如果唔系啊，真系弊家伙啦。或者早早、你成日都同人哋啲阿 B 玩嘅，咁你又会啊同啲小朋友玩嘅时候，有冇啲咩嘢特别要注意？即系话，哎呀，唔好搞到佢诶唔想同你玩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嘅，你会觉得啊一定要遵守嘅咧咁。 好，豪仔讲先啦。 咁咪要注意安全咯，系、注意我嘅安全咯。 系，因为佢哋玩起上嚟都好癫，系嘛？ 冇错， 佢中意玩碰碰车系嘛？ 系啊，佢可能一张凳就车埋嚟啊，或者头先我个仔咧就攞咗啲胶樽啊，系咁咧，帮傻瓜咁样打落我身度。所以各位家长同小朋友玩嘅时候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如果唔系咧，有啲咩工伤嘅话咧，你好难可以继续到落去。 唔系你听保险话，你咩事受伤啊？呢位先生啊，冇啊，我俾我仔打亲啊，玩游戏嘅时候。 系啊，冇错，系啦，哇，你个仔几廿岁噶？唔系我个仔都系两岁啫。咁呢啲就无谓啦。你要可持续嘅玩乐嘅话咧，一定要注意自己安全。咁当然啦，你自己安全，咁佢都唔会受伤啦。我觉得呢个最紧要。 系教学里面咧，其实啲行为上面咧，即系都要有啲嘢注意噶噃。 例如呢 例如譬如你玩就是玩啦，咁玩嘅时候各位家长啊，你哋会喺玩嘅时候如果见到细蚊仔有啲咩唔妥嘅时候就喂你咁样玩唔啱㗎喎，你咁样做唔得㗎喎，即係教训佢啦。 啊会噶， 你都会啊，田系啊，系咩嗱？我咁答先，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戏剧老师啊，突然之间我 系 戏剧老师 啊， 有一样嘢咧，你唔想有呢啲嘅状况出现嘅话咧，你一定要将个规矩讲得好清楚，即系个 rules 啊，因为每一个游戏都有游戏规则噶嘛，即系譬如如果你猜包箭，一定要一二三，跟住就伸只手出嚟咁样。如果你弹弓手就唔计，你知道。但系譬如有阵时啲小朋友佢哋话，佢哋而家真系好聪明噶嘛，点解唔可以迟过你啊？我迟过你，我咪赢咯。而家我赢。我贏。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家长又火了，是不是老师又火了，但游戏又变得不好玩。所以我每一次跟他们玩游戏之前一定会讲一个规矩，就是一定要遵守规则。如果不遵守规矩的话就没有游戏。你说如果我这样讲，譬如到他犯了规了，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知道大王就走出来了嘛。跟着我就会跟他说你没得玩，因为你没有遵守游戏规则。 那就真的好啊， 所以这样话我这个。 约法三章。 是一早讲清楚了先，因为不是只是跟他玩。你都要教同在游戏之中学习噶嘛，即系你教佢点样做个好啲嘅人，个个都变大王嘅话，咪死得啦。 系啊，早早咧就用一个导师嘅身份，但系作为曾志豪你咧，同你两个仔玩嘅时候，有冇借啲嘢教训下佢哋啊？ 我都唔使借啲嘢嘅，基本上 系 无时无刻都教训紧佢嘅。 因为好容易实会，佢哋可能两你又两个仔啦，系咪？佢哋讲讲下，可能两个会争噶嘛。其实呢啲唔系啊，都话我先咯，细佬又唔让个饭啦。跟住就嚟噶啦嘛，系咪？ 唔系，譬如你话想定规矩咧，可能话 OK， 我哋而家画画啦，咁我咧就好有心机攞啲废纸啊咩纸都好咧，就叫我哋画啦。咁但系咧，冇人会听你讲噶喎，特别系两岁都唔够嗰个细仔咧，你好快就会见到点解我个墙啦。我个床啦，我个柜啦，佢无端端走咗去做呢一个米高开智罗啊，又会嗰度做毕加索嘅咧，点解会咁噶？ 你老婆块面有冇濑嘢啊？ 冇事冇事，我咪自己啲裤管啊，有阵时啲鞋啊，都会咧成为咗佢创作嘅画板咯。 唔怪得知你着嘅衫越嚟越深色啦，避咗呢啲颜色笔啊，就系要。 唔系，即系呢个咧，我觉得如果你个细路咧啱嘅，如果你个细路咧。可以好似阿祖佢教嘅嗰啲年纪咧，起码都听得到指挥， 两岁几三岁啦， 规矩系啦，咁系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咧遇到我嗰只咧。冇办法噶啦，你就唯有咧，哇！你真系好有创意啊！你点会谂到咧，攞只碟出嚟画嘅？你真系好叻啊！咁 但系你都要话俾佢知噶喎，如果佢画墙画碟，就算碎几，佢会明乜嘢系对，乜嘢系错噶，唔好睇低啲小朋友。 系啊， 绝对冇睇低佢啊！佢系可以好快继续挑战你 嘅。所以团队咧就话啦，其实咧喺同小朋友玩嘅时候，讲紧幼稚园嗰啲啦吓，咁佢就话啦，真系唔好借啲嘢教训佢哋。咁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你下下都教训佢啊，闹佢哋咧，咁佢就会咧抗。佢同你玩嘅機會噶啦，即係下次話、 okay. 啊，咦，你又會啊爸爸媽媽你同我玩親咧，你都會鬧我，就會抗拒唔同你玩咯。 Oh, okay. 所以家長就會注意啦。 如果爸爸媽媽話啲小朋友都係佢哋真係有做錯，唔係亂咁話嘅啫，係嘛？ 嗯。 但如果唔係，佢明明做錯，佢唔跟規矩，你都由得佢嗱，唔係下次唔想同你玩啦咁樣。 嗱，頭先你約法三章話講規矩嘅時候，咁當然就係啦。咁因為之前講定啦嘛，係咪？好啦，咁第二咧，佢就話啦，當遇到好似我呢啲咁嘅頑童。教极都唔晓嘅，咁点算呢？ 玩游戏啫，系咪啊？教极都唔晓， 玩 下一个游戏咯，得唔得？简单啲， 就系讲紧嗰啲啦，就系呢啲啦。咁我讲到啲唔明嘅，点玩啊？点玩？我唔识咁样。 咁咪用 改变游戏规则啦，唯有。 啊哈，嗱，咁佢哋就话咧，就。因應嗰個細蚊仔嗰個程度，佢話咧就唔好咧同一啲咧玩啲咁複雜嘅遊戲。咁譬如即係好似讀書咁啫嘛，你冇人叫佢一年班玩個一年班讀書讀六年班嘅書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話啦， 配合翻小朋友，佢觉得佢适应嘅能力嗰个程度去游戏俾佢玩先得。如果你太复杂太论尽，佢又唔明咧，咁佢就会唔愿意玩噶啦。咁所以家长玩游同佢玩游戏咧，都要玩翻啱佢程度嗰啲咯。倒翻转一样噶，如果你六年班，你俾本一年班嘅书，佢就会秒你嘴噶，因为佢都细蚊仔会嫌弃噶。所以大家家长咧同佢玩游戏咧，都要经翻。即系坊间咧嗰啲玩具咧写住咧咩二至三岁、三至四岁嗰啲咧，你就玩翻嗰啲游戏俾佢咯，先得咯。OK， 咁啊最尾咧就系话啦，如果屋企有两个细路嘅话，即系曾志豪你而家个情况啦，咁点同佢哋玩游戏啊？ 而家咪成为咗取个中庸之道咯。譬如我都话咯，要画画嘅时候咧。咁啊，真係唯有咧，真係大家各自發揮咯。即係你冇得話，大家一齊咧遊顏色咧，要遊喺個搞裏面，因為細嗰個真係搞唔掂啊嘛。咁我覺得咧，嗱，同埋我老老實實唯有顧此失彼噶啦。即係咁，佢就真係自由發揮咧，就好難可以搞好多，因為兩個真係爭個三歲咧，一個都可以跟住你條界度畫咧，另一個就唔得嘅喎。係 啊係啊，唔係嗱，佢話如果真係咧同兩個細路一齊玩嘅時候，記住佢一齊玩遊戲時咧，唔好著重輸贏。 系 啦，志在参与嗰样嘢好紧要。 总之个个有参与就 系 为之叻嘅。 咁咧，但系都系啦，跟住咧就系话啦，如果当佢做得好嘅时候，俾个赞佢，就唔好话喂你咁蠢，即系咁讲我嗰啲咁嘅说话啦，系啦。 咁嗰啲大部分而家嘅家长都做到噶啦，系嘛？ 嗱，总之就系咧，要做翻啱咧，咁先可以同啲细蚊仔一齐去进行呢个游戏啊。如果你唔晓得做之前，其实啲准备嘅话，冇即系讲叫心理准备咧，或者唔懂得咧嘅时候，你窝火晒啊，咁我哋就。 教我玩个 系啦， 我唔想净系惊。 有一个真系好简单，我哋大人都可以玩嘅。嗱，佢即系呢个咧，佢有成廿几个游戏咧，我哋分别大家可以猜一齐分享。我觉得呢个游戏真系超级容易玩嘅，就系、 是。好，你讲，你讲。 系攞啲唔要嘅纸或者纸巾啦，吓。 而家有 系啦， 纸啊，我有好多唔要啦。 系啦，唔系啦，系啦，揸埋佢一嚿。 好， 揸 咗 埋佢一嚿，系啦，哇，已经够现场啦，系啦，揸多几嚿。咁咧就點樣咧？咁啊，跟住咧同佢喺張台度畫條線，或者係俾一個間尺咁樣啦嚇。 即係喺張台度畫，啲阿媽喊噶咯喎，張台唔可以亂 咁 畫條線噶喎。 你攞一啲膠布，即係嗰啲叫做黐冇痕跡嗰啲膠紙咧，咁黐 條線。 係啦，喺度。咁跟住咧就同佢一齊鬥吹，一二三喺條起跑線嗰度咧一齊吹，睇邊個吹得遠。 哦， 呢个真系一个好简单嘅游戏，我讲紧即系讲紧幼稚园咋吓，其实你大人中意玩嘅，你咪玩咯，系咪先？ 哦，我知啊，嗰把尺咧，如果你冇胶纸嘅话咧，你可以攞咧，大家打台湾牌咧，嗰把胶 条尺系啦，又或者可能如果你地下咧，不论系木地板又好啦， 有条线 系啦，系街砖都好啦，其实都会有条线噶嘛，咁你要自己定一条嘅起跑线，同埋边一个就远啲，其实都唔难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真系非常之易嘅题，但系斗远啫嘛，系咪先？咁有小朋友又可以咧，即呢、這个咧可以训练到咧，佢话佢嗰个手眼协调啦，咁啊同埋睇下佢嗰个吹 容量啊， 吹得劲唔劲啊？ 吹得劲唔劲？吹水就好叻啦，系咪？咁啊呢个都简单啦， 同埋可以提升佢尝试嘅态度啊，即系因为冇即系唔难啊嘛，你只系吹哦，今次吹近度，咁啊攞翻嚟再吹过啫嘛，其实呢个动作非常之简单啊，我觉得。 O K 嘅，喂，咁我有一个夹公仔，如果咁嘅话， 你嚟啊，嚟啊！ 夹公仔几好啊！嗱，不过咧老老实实啦，如果你玩完之后咧，后患无穷噶，我觉得呢个游戏，咁咧就点样咧？佢就真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经验之谈啊。佢话咧，材料好简单咧，一个计时器嘅啫，手表咩都得啦。然后咧就系嗰啲晾衫夹，咁我建议你搵啲唔好咁痛嘅，因为点解咧？佢就话啦，家长同幼儿啊，斗快啊，咩三盘两胜又好，一分钟都好咧。就將個夾咧就夾喺對方嘅身上面，一分鐘之內咧，如果你夾得最多嗰個就贏啦咁樣。咁即係如果你具體玩嘅時候咧，好，我同你鬥夾，哇！我夾落我媽件衫啊，三腳啊， 講緊衫咋嚇，唔好夾手腳腳啊嚇，眼有眉啊。 點解我話後患無窮咧？咁你覺得個僆仔有冇咁容易會就係夾喺你個衫度咧？哇！到時咧大件事啊，哇！越夾越多咧，頭髮啊、手啊，佢都會夾咧。最緊要係咩？夹完之后仲要掹噶嘛？ 系啊， 佢一定会一掹嘅时候咧就掹烂你件衫，咩就掹痛你啲肉。不过如果你可以挨过咗呢一个步骤嘅话咧，我都觉得呢个OK 刺激嘅，即系应该都几好玩嘅。 系啊， 到阿祖哥哥咧掉一个自己个喺个袋嗰度潜一个出嚟 啊！ 吓，话晒我有个别称叫玩具哥哥噶嘛， 氹 得啲小朋友都好开心下噶嘛。呢个游戏咧就系我上堂嗰阵时咧，或者我自己去玩人哋啲仔啊女嗰阵时都会成日用嘅。其实阿豪仔一定都有做噶啦。 角色扮演 role play 嗱，呢一个咧系几多岁？就算你读到初小都好啦，佢都会好容易投入同你做嘅。 系啊系啊。 而我会话岁几两岁，两岁咧一定已经可以尝试噶啦。但系你话角色扮演啫嘛，阿爸阿妈同啲仔女日日都玩紧啦。 咩啊？阿曾志豪、曾小编咪成日角色扮演咯？你记唔记得佢 就要做孙悟空又成噶嘛？系咪？嗱，但系角色扮演咧，里面都仲可能有一啲嘅技巧，可能令到你会容易啲达标，例如。嗰、那個遊戲可以玩耐啲，嗱你諗下， okay. 如果個遊戲可以玩耐啲嘅話，即係阿爸阿媽咪唔使諗咁多遊戲咯。嗱，其實嗰樣嘢已經係好重要噶啦，咁樣。嗱，我會點樣做嘅咧？通常同啲小朋友玩角色扮演嘅時候 咧，玩幾個鐘㗎，玩一日搞。 我可以玩好長㗎。 即係今日你係風紀咁樣，你就今日全日咧捉下我哋屋企人有咩做錯嘢。 又未啊？呢個都可以，其實因為嗰樣嘢有好多可能性啊嘛。通常我就會由職業去入手嘅。我當三歲嘅小朋友啊，其實佢對於好多唔同嘅職業咧已經有啲初步嘅認識。例如他会接触到的司机、 啊、 可能会医生、 啊、 他会接触到老师、嗯、特别我就拿这些来做一个例子、啊、很简单比如你做老师的话已经可以有老师和、啊 学生、 啊啊啊啊、又或者呢很简单的不如我们现在试试想象一下我们平时上学如果我们要搭港铁你会要嘟个八达通你要行几多路其实之类的东西可以帮到个小朋友想回究竟其实他们认识的东西都挺多的、 嗯、 而角色扮演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同理心、 嗯、 因为你会跟他玩的嘛譬如你做司机大佬可能你有阵时那个小朋友会上车很没礼貌你都可以教他你想想如果你一阵间做司机哥哥的话我入来没礼貌的话你咪不好即是可以是既教而且去玩而我说怎样可以将那件事呢 我 延续性延长 我都明白 这个重要了因为你慢慢试了几次可能都是做司机哥哥和做乘客樣你可以提出一件事、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短剧我们要记住了这些对白训练他们的记忆力跟着到爸爸放工的时候我们做一次给爸爸看嗱，你咁樣嘅話咧，就即係成日其實個小朋友會願意，爸爸嗱，你做得好有讚賞啊嘛， 咁佢未會， 咁佢就會可以 repeat 嗰件事。你諗下，可以 repeat 嗰件事，好過一個阿爸阿媽，佢一日要諗七十二個遊戲同個仔玩，真係會崩潰噶。跟住你慢慢咧啊，大個啲嗰啲啦。你今日试下讲故事啊，都系嗱，讲故事就自己一个人啊嘛，佢只需要耐唔先嚟，你练习咗个故事之后咧，嚟做俾妈妈睇咁样， 系啊，埋身体动作嘅， 系啦，跟住妈妈只需要俾啲意见佢，跟住嗱，你再去练习啊，嗱，拱走佢自己练习咯，咁咪可以系咪？跟住咧就到阿爸， 跟住自己对住个角落头度， 系啦，阿爸你嚟睇，俾啲意见，又系赞美，其实咁样可以玩一段长嘅时间，阿妈咪有得烫衫同有得洗裤咯。 喂，阿曾就系咪可以学抄袭下？ 可以， 咩啊？ 劇情好複雜就可以噶啦，你俾佢玩。咁仲有一個咧，我覺得係嗰陣時我見到嗰啲幼稚園老師咧，佢都會用嘅。這個、呢個咧就真係慳水慳力啊！不過如果你個僆仔同你肯玩嘅話咧，都唔錯嘅。咁係咩咧？就話嗱，而家咧我就同你講咧一啲名詞出嚟。如果你覺得嗰啲食得嘅咧，你就拍手啦。如果唔可以食得嘅咧，你就咧攞隻手打交叉跌跌咁樣。咁於是乎喺玩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可以試下玩。 好啊，嚟你嚟啊！我哋兩個拍手同弟弟。 我有阿祖小朋友，仲有佢花田小朋友。如果咧我而家讀嗰啲嘢咧係食得嘅話咧，你哋就話咧，嗯，即係好味啦。如果唔食得嘅咧，就話弟弟，即係話咧 no 就唔可以啦。 好啊， 咁我哋開始咯喎。 好啊，跟埋曾小編一齊玩喂。 係啊，曾小編唔會啦。好，我哋而家講肥豬仔。 嗯。 哦，唔係啦，水果。 嗯。 地方啫喱，接灯， 啲啲， 系啦，哎呀，好叻啊！你哋两个做得好好啊！ 你试下再玩多一次啊！你再玩多一次啊！ 好啊，摆喺四方接台上面嘅四方啫喱， 啲啲， 点解啲啲啊？ 唔系啊，啲小朋友通常跟住就会玩嘢噶啦嘛， 系啊，你话 要玩台啊，啲啲啲啲啲，我要啲啲啲啲啲啊，咁点啊？嗱，而家曾志豪咧屋企就面对住呢一个困境啦，佢应该呕紧血啦，因为个仔好聪明啊，下一步咧玩第二次，佢有阵时已经会系嗰啲咧， 佢自己喺度将佢 twist 咗佢， 系啦，点解唔可以咁？ 系啊， 想大巴大巴打落去啊！ 你知唔知个游戏咧？佢就系好方便咧，就譬如啲幼稚园老师咧带队咧，譬如话要由课室 A 咧行到礼堂咧，其实呢程路就话长唔长，可能要行五分钟啦，啲僆仔慢慢行啊嘛。佢冇嘢做咧，就用呢招咧， 哇！你知唔知每次都可以填到呢个窿窿噶？我听佢哋喺度玩咧，跌跌，跌跌，咁样就玩咗好耐啦。 哦，咁系咪同埋开心啦？因为大家都喺度即系用紧脑筋之余咧，就好集中啊嘛，要 冇错， 所以集中听到老师讲。我仲有一样嘢咧，好又好方便，喺屋企任何地方都要玩得噶。 好， 有冇记得有一个叫黐红豆嗰个游戏啊？ 你讲清楚啲， 黐红豆，跟住咧即系嗱，即系发问嗰个人咧就叫黐红豆，跟住咧就要对方玩游戏嗰啲咧就系黐乜嘢啊咁样。 好想答你喎，头先你讲你几 想答你真系，系咯，有牛筋啦、啊，同埋有系啦。 喂呀，我系讲黐红豆，跟住黐乜嘢？譬如咧，跟住咧就即系好似玩大风吹咁啊。跟住啦，哦好，即系要讲最快嗰个啦。最快嗰个即系要黐住张凳，咁啊即刻你搵张凳去黐咯。咁紧跟住黐住地下，咁咪即刻黐地下咯。咁即系慢咗嗰个咧，就系罚佢唱歌仔咁样咯。其实呢个游戏系非常之简单又好玩噶，佢哋系好系啊，你可以叫埋边啲一齐玩。 但呢个系令到爸爸妈妈几攰嘅一个游戏嚟噶，即系 唔系啊？ 倒翻转 可以俾佢发消耗令噶，俾小朋友。 但系你都要走嚟走去，喐嚟喐去啊嘛。爸爸妈妈呢个有啲弹钟嘅呢一个。 而家讲紧就喺屋企都要喐动啊嘛，系咪先？ 系 OK 嘅，呢个都 OK 可以玩啊。所以咧，其实咧，真系喺屋企我都明噶，即系大家都系唔系容易嘅，仲要照顾细蚊仔，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透过少少嘅游戏，可以同佢哋玩下，开心下。其实笑一餐咧都好开心噶。 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1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7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8，升7.4；阿里巴巴204.6，跌6毫。中芯国际16.04，升5.4；盈富基金27.0，跌5仙；小米集团12.4，升8仙；中国铁塔1.93，跌3仙；

星期二十二点钟之后的风骚快活人呢，我们有司机大佬，大家好啊，直播室有阿天同阿祖，电话里面呢有豪仔曾志豪，早晨。 Hello, 是 啊。 今天我们就司机大佬啦，但是这一排呢，即是路上面呢都其实几畅通的。 在路上面是畅通的，因为都说了其实呢少人返工啦，咁啊冇学生啦，咁其实都是路畅通多嘅。 不过话时话，譬如我呢几日返工嘅时候，我发觉呢公共交通工具多返啲人嘅。 哦，係啊。 相对地多咗嘅。 我有一日同个女去整牙啦，係啦，咁跟住呢就去搭係啦，搭港铁啦。跟住佢话，点解咁多人嘅妈咪？我话唔可能，啲人都即系要翻工啊，陆陆续续，即系唔系话个个都咁 home office 啊，即系都有啲人出现咗喺个路面上面嘅。咁但系车可能真系比较少，喺公共交通工具多啲嘅。 系啊， 系啦，咁啊，其中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咁啊冇办法啦，呢、這个陆路上面咧，那个巴士咧系大家即系最常使用噶嘛。咁、但巴士咧，其实之前嗱，我哋都有新闻讲过佢哋啦。譬如咧，第一，原来佢哋冇口罩啦，就要问政府借罩啦，即系要还嘅咁样。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其实我哋琴日讲话放好多冇薪假咧，原来咧巴士都系重灾区嚟。 系啊，琴日我都有讲到啊，就系、是、巴士司机，尤其是一啲嘅兼职司机嘅话咧，佢哋暂时就因为个班次减少咗，佢哋第一样嘢咧就俾人哋抽起咗咯。 系啊，嗱，咁因为佢哋而家咧，譬如话新巴城巴咧，就提倡啲员工咧就自己放冇薪假啦，咁啊希望市况回翻好啲嘅时候咧，先再复工啦咁样。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之前一早咧，九巴已经讲咗咧，就话喂客量大减咧，冇计啦。咁啊，你有啲人放咗假咧，其实代表咩咧？就代表要 cut 咗啲班次啦。 系系系。 差唔多一个礼拜前嗰阵时咧，我有听到佢哋嗰个新闻咧，就话喂，佢哋要 cut 班次，因为嗰、那个即系乘客量大减啦。咁根据报道所讲咧，其实佢都 cut 咗咧，即系20% 嘅班次嘅咁样。 系，咁其实数目都几多、啊，其实五分一、啊。 系啦，好啦，咁但系问题系咩咧？你始终咧都有人要搭巴士噶嘛？咁嗰阵时咧，我就听到咧，佢有啲风烟咧，或者有啲人咧嗰、那个即系投诉咧，就话喂呀。而家咧等巴士咧越等越耐啊，咁咧嗱，以前等巴士咧，因为我哋记得咪有个 app 咧，可以俾你即刻 check 到咧，究竟即系你嗰个分钟系几耐咁样噶嘛。佢话咧原来咧真系已经而家呢一轮咧，佢话咧嗰个 app 咧都唔系咁准啊。譬如佢同你讲话喂，仲有十分钟就到咧，佢话咧有某啲乘客咧投诉嘅时候就话喂，大佬唔系，唔系十分钟，可能十五分钟、廿分钟咧，甚至乎有一啲咧系夸张到呢、這个喂。半个钟都试过有啦，咁样 我可以自己俾个例子嗱，我平时放工喺电台走嘅时候咧，我就会搭一程巴士翻过香港岛嘅。呢一两个礼拜，尤其是呢一个礼拜，唔系上一个礼拜啦，我咁讲，上一个礼拜我遇到嘅情况咧，就系我觉得个班次 巴士嘅班次 疏咗， 你将佢缩短 啊？系啊，以前咧就大约系等一班咧系十五分钟嘅。上个礼拜我有两次搭，我都起码等咗20至25分钟， 应该有啊。 系啊，即系个班次系疏咗嘅，我觉得。 其实咧，而家我见到都系啊，我都经历过啊。譬如明明一个钟头三班嘅咧，而家变咗一个钟头两班咯。 系啊，所以我哋抌低咗个题目先啦。今日咧就系同我哋嘅巴士服务喺呢个疫情底下啦，有啲咧都可能大家系咪要等多咗时间咧？会唔会唔方便咗你哋咧？又或者如果你哋系巴士司机大佬，你哋都好无奈地俾人哋暂时。而要停咗个工作嘅话咧，1872388，1872388，司机大佬又好啊，我哋嘅乘客都好啊，你又搭开巴士嘅话，最近搭巴士嘅状况有冇影响到咧？嗰、那个嘅应用程式啊，最准唔准咧？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吓。 系啊，即系 啦，特别系咧嗰啲车长咧，我谂大家可以讲下几个情况啦。因为第一咧，有一啲就焗住放冇薪假啦，有啲班次就 cut 咗啦。但系咧又好得意嘅，我见到咧佢有某啲班次咧，或者咁讲，佢条路线咧系延长咗添嘅，即系咧加多咗几个站，同你都好容易估到嘅。原来咧佢话咧嗰啲郊游嘅路线啊， 哦，因为而家大家都要走去即系大自然啊嘛，亲亲佢啊嘛要。 系啊，譬如我见到咧，佢话有一条线咧就系去大埔乌蛟腾啦、大美督啦、新娘潭呢啲咧，佢就话咧，来往大埔墟铁路站同埋新娘潭嘅275号 R 呢个巴士路线咧，开始就延长啦，即系可能平时去到新娘潭啊停咧。佢而家咧就會去到烏蛟騰， 係啦， 係啦，再去入啲嘅，咁以前就要搭小巴士入到去咧，而家咧 就可以搭呢個巴士路線。嗱，即係譬如如果呢啲咧，可能對嗰個車長嚟講咧，喂，即係我咁諗咋，起碼佢就應該保證繼續可以開工啦。因為佢嗰條路線咧，反而而家就大家熱門咗咧，佢就應該要再即係揸多幾個站啦。咁係咪唔同嘅路線嘅車長咧，係咪喺呢一輪咧都會有唔同待遇嘅咧？真係。 系啊，我估会系啊，所以呢个咧都要好靠我哋嘅车长同我哋汇报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分享。 系即系呢段日子期间咧，你需要搭巴士嘅时候咧，究竟会唔会去影响到你哋嘅班次啦？等咗何耐咗啊？或者真系少咗即系少咗班次，其实好紧要嘅，因为咧可能一啲繁忙时间咧，佢少咗班次，但系人又多咗，分分钟飞站啊！因为 其实我又未见到人多咗，因为讲真呢一排嘅巴士咧，或者嘅公共交通工具我好少见到，即系满座。 我嗰次 边度去边度啊？ 去屯门入去元朗。几时啊？我试过有一日系星期一，系啦， 系疫情之后嘅。 系啊，啱啱上个礼拜系啊，我飞站我点解咁样嘅？跟住就因为人多满晒，因为可能佢班次少咗。 系、 咁而喺我啱啱段时间5点啫嘛，我见到几个巴士即系入去元朗啊、天水围啊嗰啲咧，系飞站咯，去到。 平时系咪都系爆噶？ 嗰啲我又唔知道，因为我唔系平时会搭呢啲车啊嘛。 对比唔到。 咁所以系啦，对比唔到，但系就都爆晒棚，唔知系咪因为少咗班次，所以人多咗，唔系即系唔系人多咗。少咗班次，但人一样咁多嘅时候咧，咁样所以就会爆车啦咁 啊！ 嗱，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呢个经历啊，电话号码18723888都可以讲下嘅。 嗱，我见到有一个咧，如果佢个班次少咗嘅话咧，对于好多搭开车翻工嘅人咧，最影响就系平时嗰、那个。个时间表啊会乱咗，因为咧你习惯咗，譬如我咧就7点起身，7:30落楼，7:30就搭到嗰班巴士嘅，即系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但系因为佢有阵时咧会调校咗啲嘅巴士嘅时间嘅话咧，点解等嚟等去7:30嗰班车冇咗噶？吓冇嘅话，可能我要等15分钟噶，变咗咧翻工嘅时间就会迟咗。 真系， 即系呢个系大家每一日嘅基本习惯嚟噶，可能呢一个会影响得到咯。 系啊，咁啊有个别巴士路线咧，之前啲记者都有去即系所谓撒地考察咧，譬如。佢话啊，去荃湾同埋蓝田嘅278路 X 同埋277X 咧，佢就话系啲粉岭居民咧主要利用嘅巴士路线嚟嘅。咁咧佢就话喂 ，cut 咗班次之后咧，就会造成个咩效果咧？就系、是、可能咧大家逼爆车厢机会大咗啊。因为佢冇得疏导啊嘛。 系 嗱，所以头先我咁讲啦，系啦，逼爆咗个车啦， 咁你喺疫情之下咧，咁究竟会唔会即系反而就人多咗咧？所以我觉得 即刻惊咗啊！一人多即刻惊啊！ 系啊，如果大家打嚟咧，我觉得仲可以讲下就系咧，而家你等车就耐咗啦，但系会唔会咧座位咧或者个密度咧就越嚟越逼爆啊？ 真系 系啦， 其实因为我哋要即系应该卡多班次疏导人群噶嘛，嗬？因为个车里面系密闭空间。啱啱咧，听众咧喺Dennis 咧就喺个网上面咧，喺我哋网上面嘅话，见到啊嗰个图啊，喺城门隧道转车站系要等119分钟， 唔系啊，2个钟咁滞噶咯， 冇可能噶喎，佢等紧头班车啊，半夜跟住等头班车啊， 269D 喎，嗱唔系即系佢咁样，因为即系佢 cap 翻个 app 啦，我自己会觉得 佢 cap 翻个 app 嗰度睇啦吓， 会唔会系嗰阵时啱啱嗰个应用程式有问题？我谂任何一间班巴士佢就算点样 cut 都好，都唔需要等2个钟头系嘛？ 九巴强调唔会有路线咧，系要你等。等超过30分钟嘅啦，但我觉得咧呢个乘客自己体会就最实际，即系如果你哋咧真系有呢轮咧有搭过唔同嘅翻工路线嘅巴士咧，你真系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咧同之前耐咗几多？上面系咪逼多咗？咁佢亦都多咗好多防疫设施嘅，我见到佢话好多嗰啲咩折手遮你咧都喺里边嘅，咁啊，而家都系讲下究竟而家你觉得搭巴士咧，你嗰啲体会系如何啦？ 电话号码18723888，等你哋嘅电话吓。 像个自由神，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撞很多次，感 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我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正题放念要会变心。从前我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 新歌啊！电话号码18723888，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今日讲下咧，巴士上面咧呢个路线咧，而家因为疫情咧，会唔会对你哋有影响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电话里面有宋小姐。 Hello，Hello， 宋小姐你好。 小姐， 系啊，你嘅情况系点啊？系咪即系个班次少咗啊？你见目测就 好明显少咗啊。 OK， 你搭乜嘢？边条线系最多啊？个感受最深 嘅。系 40X，边度去边度噶？ 由呢个马鞍山新港城啦，我上车 系 就去呢个葵涌嗰边嘅。 OK， 丽景嗰边嘅 系平时有几密咧？而家又争几远咧？咁 平时咧，我等十分钟都有车。咁咧，而家我要走到去咧，起码半个钟头啦，同埋上到车咧，好快就敷噶啦。 即系讲紧嘅话，平时十分钟变咗半个钟，争三倍个时间，仲要系 同埋真系好唔跟嗰个 apps 嗰个时间噶而家。 O K， 个个都话个 apps 咧都唔系好准。我头先就望过有啲路线咧，喺个 apps 度都显示咧要51分钟，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有时显示一个钟添噶。 系啊，但你有冇试过都等啊？一个钟我真系唔等啦，我。 诶，我唔会，我都照跟去做参考。 系系系， 咁我早少少落去等。 O K。 咁因為我非繁忙時間翻工嘅，咁其實嗰個時間應該唔多人噶。咁其實咧，平時永遠都唔會一半都唔會滿噶。咁但係而家依個情況之下咧，就第二個站到我上車之後，計起第二個站咧已經敷曬啦。咁變咗其實依個情況對我哋真係唔好啊，密曬啦成架車，加埋有時冷氣真係唔夠嘅。 係。 咁我想問佢嗱，敷曬人，咁之後打後嗰第五六七八個站有冇飛站啊？ 佢唔会飞啊，佢企位咯啲人。 咁、但系你话敷晒啦嘛，即系其实啲企 就企满晒咯，会 坐位敷啊。 哦 ，OK， 冇得坐啦。 哎呀，咁你但会唔会影响到你死啦？会真系谂下啊，不如我试下谂下其他嘅交通途径而唔搭巴士咧咁。 其实我可以搭地铁嘅，但我又唔想转嚟转去，有得坐 嘅 啫。 即系一程车永远都会方便啲嘅。但当而家嗰个人咁多咁紧密嘅话，会唔会影响到？即系又会担心个疫情啦，系咪？ 会噶， 所以都会谂，即系会唔会考虑考虑考虑下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嗱，40部 X 啊，宋小姐就同我哋讲咗啦。喂，嗰班次少咗好多，其他嘅听众又系点样咧？我哋听下。多谢晒宋小姐你嘅电话先。 Thank you。 好，我哋即刻听下我哋下一位嘅听众，究竟啊系咪真要好似咁样等51分钟咁样咧？ 跟住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你好。 喂，你好啊。 Hello。 系啊，咁咧我就系要入元朗嘅，因为如果喺市区咧，就得佐敦同埋尖沙咀啦。咁尖沙咀有一班咧就喺红磡码头出嚟嘅，就唔记得咗二乜嘢 B 嘅，因为得星期六日先开嘅。 OK， 咁我就望住个 S 啦，因为我都要转车落去即系尖东个站等啦。咁我望住好开心，谂住仲有十分钟就到啦。咁我咪坐喺度大支喺度等啦。 系， 跟住睇望住 S。睇住佢过咗站， 即系由本身就话十分钟，跟住就冇咗呢一班车。 系啦，因为佢之前都有话曾经阻塞过嘅。咁但系唔系话佢追唔追问题，而系可能跟住我哋就打去同九巴倾啦，即系佢有个 S 好好嘅，可以即时问嘅。我话咦，点解我睇住个 S 架车走咗，究竟架车有冇出嚟噶咁样？跟住佢都讲话应该迟咗啊，咁样，但系因为佢一迟咗咧，我就要等半个钟噶啦，半个几钟。咁其实我可以搭西铁嘅， 系， 但系贵啊嘛，同埋冇得坐啊嘛。 你嗰个半个钟唔系平时嘅等候时间嚟噶？ 平时嘅 schedule 起码30几分钟一班车嘅。 哇，平时都要30几分钟， 因为佢已经好疏啦，仲要星期六日先有、啊。 系，但今次仲要系走咗本来十几分钟，再加平时嘅30几分钟，仲要唔知道会唔会去 褪 咗啲班次，可能真系要等成粒钟嘅。咁你有冇等落去咧？咁后屘？ 我嗰时都有啊，因为我坚持唔想搭西铁，咁咪俾人闹咯。 咁最后你等咗几耐先？系咯，你最后等咗几耐啊？ 最后后屘都起码等咗9个字咯。 O K， 我九个字， 系啊，而家要啊， 但系上咗车好快噶嘛，上咗车真系半个钟到就入到元朗噶啦， 系， 但 系 等嘅时间多翻耐过坐咯， 等紧嗰阵时 唔系翻工咯，唔系死紧咯， 系咯，等嗰阵时有冇嗌交啊咁样？ 冇嗌交，俾人闹佢，你不嬲迟噶啦咁咯。 系，我又我坚持，系啦，呢个就系坚持。 相对个环境点啊？咪又系逼到爆晒啦，已经。 都 O K， 反而入。即是郊区啲嘅地方就都有位坐嘅巴士，唔係好逼。 OK， 咁所以都好啲係咪？ 係啊， 好啊，咁希望呢即係你啲班次会好啲啦。多谢晒黄小姐你嘅电话。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真係有唔同路线都有唔同嘅情况下。好， 听埋黄小姐呢个好好领先啊。 係啊係啊係啊。好，继续有电话。周小姐 ,Hello。CD 大佬大家好，周小姐。 喂。 Hello, 你好周小姐。 你好你好。 是啊，你的情况又是怎样啊？ 我平日呢就是搭60部 X 就出由屯门出去深水埗的。 是。 60 部 X。我出的时间呢正常来讲是三四成人的。 嗯。 是。 咁上个礼拜咁我照出返再出去的时候呢去到我呢个站我应该是由总站来我呢个站是第三个站来的。 是。 已经满了九成人了。 是。 是。 其实我想到去个心都好慌啊，因为哇坐满晒人嘅，点解？ 好似买六合彩咁啊，终于都 惊啊，系啊，惊啊， 买六合彩唔惊啊，似撕晒你车就大镬啊，大惊啊，真系 哇，好惊啊！因为成日话要签完，又要隔几多米啊，又要距离几远啊，点样去坐我隔篱？而家要有啲慌，个人直情好慌，个人唯咗想到去拣人嚟坐咯，唯有真系 拣人嚟坐， 唔系啊，冇办法啦，真系好惊啊！系 其实而家咧，你又嗰都长途车啊，屯门去咗深水埗咧，但系又即系可能第三个站已经系满晒人，咁咪日日都系企翻工咯，即系企啲人通常都想坐噶嘛，叫做系咪？ 佢一企都唔惊，我谂佢最惊就一路企咧，一路隔篱嗰个，哇！啲口水会唔会飞过嚟啊？ 系嘅，其实系坐喺隔篱都好惊噶，因为我哋你都知嗰个两个座位系几有贴噶， 但我有一样嘢唔明噶， 好近噶嘛会。 其实以前佢嗰啲车咧就三四成满嘅啫嘛，你话系咪？都唔 系 好满噶嘛。 系啊，正常嚟讲三四成满。 咁系咪即系 cut 咗好多车咯？如果唔系，点会而家变咗第三个站已经有九成人坐张度？ 少咗班次真系。 少咗好多添啊，系咪咁样？ 通常系三个字一班车咁样啦，而家要半个钟头咯。 即系两班变一班咯。 系啊。 咁你又係 cut 咗一半咁嘅時間喎，而家你見到 係啊係啊，同埋、啊、另外一件事就係我翻嚟嘅時候，由深水埗翻嚟屯門嘅時候，係 嗯， 見到我排隊前面個阿嬸冇戴口罩， 哦， 咁、哦、我好驚又係， 係， 咁啊，我心諗你上嗰架車，因為我哋嗰條線咧係兩條線就一個隊嘅 ，OK， 係明白。系 咁，你上个架车，我唔上啦，唯有。 系啊，所以唯有啦， 辛苦 晒 啊！ 系啊，希望大家咧有口罩嘅就戴口罩，同埋下次等巴士唔使等咁耐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同考评局下昼开记者会，讲述有关学校同文凭试嘅安排。消息指，当局决定采纳第一个方案，即系文凭试各科笔试，预期喺三月二十七号展开。根据考评局早前公布嘅第一个方案，文凭试各科笔试同英文科考试预期喺三月二十七号展开。体育及音乐实习考试延至五月举行，中文科考试就延至五月十八号至二十六号举行，而放榜日期就会延后至七月十五号。政府将以包机分批接载在湖北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在武汉封城之后，已经开始构思如何将在湖北的港人接返香港，但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检疫设施，评估接送的卫生风险等，细节有待同内地部门商讨。对于被质疑政府太迟安排包机，聂德权说，其他国家在武汉设桥的情况同香港不同，其他国家涉及的人数较少，较聚集在一个地方。而目前有2700多个港人散居在湖北30多个城市，安排上要妥善处理。工联会欢迎特区政府将以包机分批接回在湖北的港人。工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表示，工联会接获近630宗滞留当地的港人求助个案，工联会将会约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了解计划细节。他說明白滯留當地的港人數目多，又分散不同的地方，亦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希望當局交代如何集合當地港人。鄧家彪關注本港檢疫中心的安排，特別是如何照顧小童的起居飲食。意大利新型肺炎個案增至229宗，7人死亡，一個62歲來自倫巴第的男子當地星期一死亡，他上个周末确诊，患有慢性疾病。意甲赛会去信政府，建议将所有意甲比赛改为闭门进行，不开放给球迷进场，避免疫情扩散。意大利已经有12个城镇处于封锁状态，超过5万人被要求在家隔离。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首个确诊病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但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发病之前曾经参加多项体育活动，包括跑步、足球以及同朋友聚餐。另外，西班牙确诊第三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是一个意大利医生，正在加纳利群岛度假。这个医生之前因为身体不适到当地一间诊所求医。西班牙早前有两宗确诊的病例，已经治愈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9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4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7点，跌204点。 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2升7.8，阿里巴巴204.4跌8毫，中芯国际16.06升5.6，盈富基金27.0跌5仙，小米集团12.42升1毫，中国铁塔1.93跌3仙，中国平安88.2系跌4.5，美团点评101.2升7毫，建设银行6.33跌1仙，汇丰控股56.2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0.87，瑞士法郎0.979，澳元0.66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6，跌790，港金现价报15,390，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5美元，卖出16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而家啲小朋友心水好清嘅， 妈咪想争取瞓嘅，呢其实系想瞓到几点咧？八点嘅啫， 瞓到十点钟啊？ 咩？你有时瞓10到12点啊？ 唔系喎，我觉得系 喎，唔系咩？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二台通识60秒， 一个人想成功就要不断增值自己，企业想成功嘅话，喺适当时候就要升级转型啦。 而为了协助中小企在瞬息万变的营商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推出全新的免费升级转型计划 T-BOX。 T-BOX 计划会透过不同服务协助中小企转型，例如由专家推荐的顾问服务，涵盖知识产权、出口信贷管理和融资方法、商贸法律、产品设计、报关和税务等等。 亦都会定期举办不同系列的工作坊，提升中小企营商知识，譬如营销新动向工作坊系列，介绍最新市场营销趋势、工具以及相关资讯； 又或者中小企管理工作坊系列，提供提升营运和管理技巧的实用资讯。 中心还会根据各中小企的升级转型目标，定期提供政府资助计划详情、专题文章及研究报告等，内容包括市场趋势、行业前景等等最新市场资讯，等中小企业可以做足准备。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十 12:30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头先我哋已经预告过，我哋喺呢个同行康读快活人咧，我哋有个电话号码1872388。 系啊，不过就唔好而家打嚟住啊吓。其实仲有好多咧司机大佬嘅朋友都打紧嚟啊，可以暂时休息一阵啊。因为而家咧我哋即将咧就会有呢个同行康读快活人嘅访问播出嘅。 系， 但系记住今日有特别嘢送俾大家。 系啦，咁啊究竟问题系乜嘢咧？咁啊就要留意住我哋嘅内容啊，嗰、那个嘅访问啦嘅内容。 听完晒成个访问之后咧，我哋就会问问题，你哋先至打电话俾我哋，就有机会咧、 okay. 有一位朋友可以得到200蚊嘅超市礼券噶。 OK， 咁请大家细心留意我哋嘅访问啦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读署 金读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读快活人。 好，同行抗讀快活人啊！其實我哋咧咁多集嘅嘉賓咧，佢哋每一個嚟到咧都有唔同嘅故事啦。 係， 咁有好多唔同嘅教訓嘅，有啲可能係話即係屋企嘅相處啊，又或者有啲即係譬如做父母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自己吸毒嘅嗰個經歷啦、嗯。我覺得今日呢個嘉賓咧，佢可能會帶我哋去認識另一個課題咧，就係嗰啲即係想戒毒嘅朋友咧，可能有好多嘢阻礙佢、 嗯。 其中一個咧，可能就係關於法律責任，會唔會都令到佢有種恐懼咧？就係、是唔夠膽公開同埋揾人幫手咧？ 嗯，呢個係一個擔心嚟嘅，所以我哋今日咧有嘉賓啊，係阿林啊嚇 ，Hello 阿林你好， 係啊，阿林就而家成功戒毒啦， 係 係啊，喺佢即係介紹佢個背景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講下就係、是、佢都提到中間有個過程咧，就係、是、佢都俾嗰個法律責任咧，可能係阻礙咗佢個求助嘅。咁、嗯、但係你嘅故事係由點樣嘅嚇、啊、背景開始先嘅咧？係咪讀書時期咧？ 其實是啊，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二年班嘅時候開始可能青春期啦，好反叛啦，咁頭頭其實我只係唔翻學嘅啫，咁就群一班街童咁樣食下煙飲下酒咁樣嘅啫。咁後屘爸爸知道咗，咁佢就好嬲啦。跟住因為後屘又驚動咗教育局啦，跟住就越搞越大單嘢嘅時候咧，我就直情唔翻學啦。咁、 嗯、 有一日咧，我記得係同我爸吵得好勁啊，喺學校。跟住我就去咗揾一個朋友。咁嗰個朋友咧，我已經知道，一早已經知道佢有吸毒嘅習慣啦。跟住我就去揾佢，即係哭訴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啊，我知你而家好唔開心啊，不如我都幫下你啦。咁佢就攞咗包嘢出嚟。 哦，佢嘅幫係 係啦， 好典型嘅橋段啊！呢、這個 係啊，其實好老土啦，成件事。咁但係我嗰陣好純真啦。跟住我就因為都幾信呢個朋友嘅，咁就攞咗嚟食啦。咁嗰個其實係 K 仔嚟嘅，我後屘先知道嗰樣嘢叫 K 仔。 嗯。 咁其實食完咧個感覺係劲想呕啦，又头晕啦，踩落个地下咧，好似踩咗喺嚿云度， 浮下浮下咁样，系咪？ 系啊，咁跟住嗰个状况都即系持续得都一段时间嘅。后屘到我醒咗嘅时候咧，又觉得好似同平时冇乜嘢，只系我食紧嗰个时间会有嗰个感觉咯。但系嗰阵咧，你系完全唔使谂任何嘢咯，你就系 enjoy 喺嗰个浮嗰个状态度，其实系好自由嘅嗰種事係， 係，所以你就好感激你個朋友啦。 我又冇好感激佢嘅。 哎呀，多謝你啊，俾咗個半個鐘嘅忙我啊， 啊全靠你啊咁 啊。咁又冇話好感激佢嘅，但係我之後又繼續揾佢啦。 唔係，咁但係問題係你揾佢可以同佢傾訴，但係點解要即係揾佢係我嚟吸毒咧？ 可能係因為第一下個接觸就係吸毒啦，咁我就次次見親佢咧，我就諗翻起啊嗰、那個好自由、好爽嗰個感覺咧，咁就後屘真係好自然咧，次次問佢咧都係去攞啦。 學你話齋咧，那個劇情嘅發展咧就好似即係好老土啦，即係因為遇到朋友開始啦。咁去到中間係咪亦都係遇到啲好大件事？終於就要殺一殺停自己啦， 係啦，去到中三有照升中三啦，咁但係中三第二年就要留班啦、 嗯， 即係學校唔俾升啦。 係， 跟住咁佢就話不如即係有個老師啦，好好嘅，佢話不如你試下努力啲啦，其實你讀到書㗎咁樣。咁、嗯、我頭頭即係當佢廢話啦，但後屘去到中三下學期，我就發覺死啦，真係好似又嘥一年時間，我唔想再留班啦，不如轉過第二間學校，咁就有呢個諗頭啦，咁就諗住嗱臨即係將尾嗰個考試考好啲，咁、其實嗰段時間我係完全冇吸毒嘅，係、啦，咁就諗住博翻好啲成績。转过第二间学校去读，咁所以嗰段时间就冇。 咁好咯，咪好咯，系啊。 但系啦，嗱，通常我哋头先都话咧，一个咁老土嘅故事，系咪又有但系咧？阿林咁样。 但系啊。 后屘系转到一间我觉得读得舒服嘅学校啦。咁好努力嘅嗰两年，咁系一啲文凭咁样嚟嘅啫，即系唔系一啲正统嘅中学。咁 但系咧喺嗰段时间，可能就系咁样咧，俾得太大压力自己啦。咁嗰阵咧就有啲朋友啦喺外国留完学翻嚟啊，咁嗰阵都几兴大麻嘅，即系喺外国嘅时候，跟住佢哋就话俾我听，喂，其实呢啲健康过烟，咁我又信。系啦，即系都系 因为其实讲真，就算喺我哋面前嘅阿林，而家咧都系年纪好轻嘅啫，廿几岁嘅啫，即系其实几年之前发生嘅事咁样，咁你就信咗呢班朋友，开始接触到大麻啦。 系啊，十六岁到啦，但系嗰阵就觉得啊，我系同呢班人我先食嘅啫，即系我唔会主动去问佢哋，喂，可唔可以俾我咁样嘅？咁我谂系逢星期六日嗰啲时间会食咁样，好似一个轻松，好似你去饮酒咁样咯。咁我就变咗好似有个常态咁咯，嗰两年就系咁样过咗。 咁个影响咧，嗰两年有冇话啲成绩就开始追唔到啦？已经 其实系后屘开始发觉，原来记忆力开始慢慢冇以前咁好啦。咁但系就唔系即时发现嘅呢个影响就系啊。咁但系我后屘又我又唔知系因为大麻影响到我咁样、 哦。即系大麻佢其中一个影响，可能就令到你记忆力衰退，记得冇咁好啦。头先阿林同我哋倾嘅时候咧，佢都有介绍过就话。甚至乎开始识朋友系咪都有困难啊？即系你话嗰啲毒品令到你有少少即系好似孤立咗出嚟咁啊？ 其实系完成咗嗰个文凭之后咧，我又再读上去专上教育咁样嘅。咁嗰一年咧就出去接触啲 DSE 出嚟嗰啲人啦，跟住就发觉哇，原来都倾唔埋冷嘅，点解？咁翻学校翻得远啦，开始唔翻啦。 哦， 心都散埋啦， 即系又揾到个唔知算唔算藉口咧，就又唔读书啦。 唔系咁嗰个感觉嚟嘅，又即系俾人孤立啊，即系融入唔到，其实都系唔开心嘅。 系啊，因为我连食饭都自己一个啊，有时即系堂同堂中间隔咗三个钟，我都系自己一个，好孤独啊，成件事。 系， 咁我就唉唔翻啊，咁样系啊，跟住但系后屘因为都俾咗一笔颇大嘅钱啦，系啦，爸爸俾嘅。咁我就谂，唉、哎、死啦！点样搵啊？嗰啲钱点样搵翻嚟还翻俾爸爸？咁所以就搵咗朋友介绍我去酒吧翻工。 故事继续发展落去，当一位嘅少女去到酒吧度工作，跟住可能遇到下一步，应该又识咗啲嘅坏人，佢又为你提供毒品啦，系咪？ 佢仲要做拳手啊！啲坏人玩得再多， 猜赢咗就嗰啲冰毒系我嘅，咁样真系大件事啊！ 系啊，即系识咗啲老细咁样啦，跟住之后就话喂阿妹，喂收咗工一齐去边度边度啊？咁我头头冇。唔觉得有咩问题，同埋都唔知点拒绝，嗰阵系好唔识拒绝人咯。 你真系纯到咁样嘅？ 我觉得好似好唔好意思啊，咁 系啊， 系啊，跟住我就 学下啦，真系。 我成日都唔好意思噶。 你闹我哋啫嘛，系好啦，你继续， 你继续啊，系啊， 系啦，跟住我就应承咗啦。咁去到咧，咁佢哋就食可乐啦，即系可卡因。 哦。 咁我嗰阵就系第一次开始接触呢样嘢，咁后屘咧就一直食啦咁样。跟住開始同啲拳手同事嚟嘅女仔同事熟咗啦，咁就有個女同事就話：喂，其實咁樣都危險嘅喎，因為其實都知佢哋想做乜啦，即係係啦，咁 不軌企圖。 跟住但係我哋又可以有第二啲樂趣咯，佢咁樣講。跟住我話其實係啲咩樂趣？咁佢就咧係話我 捉波自己咯， 問我有冇食麻雀，係啦。 嚇！即係話唔好咁高級，唔好咁。 佢其實叫你唔好食可樂，咩可樂因可卡因，可卡因就變咗食冰啫，只係話。 我仲以為佢係會擔心嗰啲老闆對你有不軌嘅企圖，想保護你，點知佢就係想引導你食下一種嘅毒品啦。 嗰陣我冇諗咁多啦，但係佢就話，不如兩個女仔一齊食，咁至少都唔會發生啲咩特別事咁樣。 呢叫兩害取其輕啊！係 啊， 係啊，真係。 你又信咗阿林係咪？ 唔係喎，佢計翻條數，與其同我麻甩佬嘅，佢不如揾翻一個即係大家都係女同事， 起碼冇事，同埋嗰個程度低啲。 不过都系吸毒，咁你又接受咗啦？ 因为咧嗰阵我之前已经食过一两次冰嘅，咁我觉得好似冇乜嘢，咁我就慢慢开始，因为同呢个女同事都比较投契啲，咁就开始同佢即系可能倾偈啊，夜晚收工就一齐，即系可能上我屋企，跟住就食啦咁样。咁呢段时间一维持咧就维持咗三年啦。 哇，可以话系你真正上瘾同冰扣上呢个不解之缘啦，应该系嘛？ 系啊，即系我到而家即系戒咗啦，咁我都谂翻点解。其实样样我都唔算，我觉得自己嗰阵唔算上瘾啦。咁点解去到冰嘅时候已经 万劫不复？ 系根本就完全系走唔出嚟。我发觉咧，我一日唔食好似啰啰挛咁，提唔起劲啦，或者唔想翻工啦。咁所以咧，我就开始 去認識嗰啲莊家啦， 即係由源頭供貨俾你啦。 係啦， 喺呢方面你係好有上進心嘅。 係啊，跟住驚冇得食啊，跟住之後咧，咁就越識越多，即係可能識呢、這個又識嗰個啊。結果咧就係佢已經送到屋企樓下啦。 哇！ 咁個方便程度咁高嘅時候咧，我就唔會驚有一日我係冇得食咯。 冇得食係，但係你應該冇曬錢嘅喎咁食法。 啊，因為我酒吧嗰度都 賺錢快， 幾好 pay 係啦，係啦，同埋你有勇策噶嘛開始。 哦，即係你開始再去。卖俾其他人添喎， 系啦，开始后屘后期咧就攞多啲，然后之后就有啲系散，系啦， 咁样，直到几时你头先即系会见到啊？对你个身体啊，你发觉咦出问题咯，有事咯，系几时开始啊？林， 其实系头半年已经个磅数跌得好快 嘅、嗯， 但系其实你我而家望翻啲相嗰啲样咧系好残噶，系、 嗯、 你化妆冚唔到。 瞓一日唔瞓四日嗰啲咁样嘅生活梗系残啦， 系 咪啊？ 因为我到后期系一个礼拜瞓一次 吓， 系咁就一个礼拜瞓一次，嗰一次系可能一日或者两日，嗰廿四或者四廿八小时都系瞓觉嘅。但我嗰阵咧又即系可能食完冰有啲亢奋，我就成日去游水啊，仲就 哦， 我觉得唔知啊，系啊， 好危险啊！ 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系攰到仲可以去透支游水喎、 啊。系啊，即系因为你要揾方法去发泄嗰种亢奋咯。 正式你觉得话我要戒毒系发生咩事咧？ 咁、嗯、我开始发现啲幻觉好严重啦、 嗯， 我开始听到声啦，即系可能同自己讲喂，其实你咁样好废咯，即系其实都嗰阵因为个情感嘅关系啦，即 系 主要都系去。如果情感嗰个方面嗰、那个声音就话，其实佢都唔中意你啦，你仲即系你咁样，其实你好差，所以佢唔中意你，即系总之系一啲自卑啲嘅说话嚟嘅。咁、嗯、可能我内心个理智又喺度同佢挣扎啦，因为佢都会叫我喂，你仲唔快啲去死嗰啲咧？ 系 咁，跟住我自己内心就挣扎啦。但系我后屘系真系试过尝试去自杀咁样咯。但 系 好彩嗰啲，因为嗰啲同事知道我有食冰毒咧，咁就有报过警咯。 OK。 咁样咁就好好彩，嗰次冇事。 拉你翻嚟， 系啦，咁系嗰一次啫。但系后屘啲幻觉真系好劲啦，可能即系出街啦，啲人望住我咧、嗯，我觉得佢系直情系知道我吸毒。 即系你知啲人想去报警拉你啦。 我觉得佢系想报警拉我啦、嗯，其实 系 路人嚟噶，我唔识噶。 系 跟住去到可能翻到屋企啦，咁我屋企因为我住平屋咁样嘅，咁、 嗯、 我就觉得对面屋其实好远噶，对面屋去望我啊，搵支枪指住我啊，即系瞄我间屋啊，咁我就搵。搵胶纸封晒嗰个窗帘，等佢唔好透到光或者唔好有影喺嗰度俾人睇到咯。 哇！ 系啊，咁呢啲其实好严重啦，同埋我额头有瘌咧，系因为即系我觉得有虫喺我啲皮肤入边咧，我就尝试去搵啲尖嘅嘢，可能暗疮针啊， 撩佢出嚟， 撩下去，但其实系冇嘅，其实系冇噶，咁就有啲凹凸洞咁样咯。咁嗰阵就发现我可能系有啲问题啊。 系， 因为其实我嗰阵我都有个同事讲，其实系幻觉嚟噶，唔使惊唔使惊。但系其实你个恐惧系喺个内心度出嚟噶， 同埋嗰个幻觉去到根本就不受控制嘅时候，甚至你伤害自己嘅身体，咁固之然你就有冇行到下一步就寻求一啲协助咧？ 系冇嘅， 都系冇嘅。 因为我嗰阵其实以前都试过系有晕低喺屋企嘅，爸细佬见到咧都唔够胆去医院，因为佢都系惊报警。其实我都系惊。我一讲咗俾人听，我佢求助，一阵间佢拉我，咪衰。 系啊， 我系好惊啊，因为我唔想去面对嗰个责任咯。 系呢、這个就我哋头先一开始所讲咧、 嗯， 就话原来有啲求助者佢个障碍咧，系惊承担嗰个法律责任，即系所以个阿林嗰阵时你就好惊话，如果我公开揾人帮手，即系等于公开话俾人听我吸毒。会被人拉咁样，咁、 嗯啊、 你嗰个挣扎咗几耐啊？喺呢个困扰里面 系极度耐啦，因为其实系一年度啦，即系都喺度啊，即系我唔知道有戒毒嘅服务啦，亦都唔知道可以同边个讲啦，咁、嗯、就一直冇理啊。咁同埋个瘾好大啦嘛，已经咁、嗯、就冇特别话要戒，系后屘去到真系试过被警察拉咗啦，咁就去咗拘留室，即系我哋叫臭格啦。嗰一日嘅经历咧，系令到我。第一次是真的觉得嗯 ,yes, 要戒毒了真的这样的、那個、感觉。 例如呢是呢有点一样出来听是怎样的呢 因为其实去到我是估不到个环境那么差即是不是讲它卫生情况差是即是好像很不人道我觉得。即系点解个饭会喺地下嗰个窿嗰度俾你啊？你又要喺个地下度执上嚟啊？咁佢当然有容器装住啊，但系我觉得好似好怪咁样、 嗯。 去厕所又系即系对住个闸去啊，咁我觉得好羞辱啊件事， 嗯、 我唔想。 即系如果万一再俾人拉，其实我都会系咁样啫嘛，都系经历呢个过程啫嘛。跟住同埋嗰阵又谂起爸爸嘅， 嗯， 系啦，就觉得，唉，如果我爸而家知道我喺呢度啊，实伤心死佢。 系， 啊，竟然喺个即系叫警署里面拘留室里面啊， 谂起爸爸， 系啦，谂起爸爸，嗯，又即系觉得自己，哎呀，点解我会？去到今天，去到咁样被羞辱咧，嗰个感觉，跟住就令到你觉得，哎呀，唔得啦，我唔要再有机会再入嚟呢度，我就去戒毒啦，系咪？ 系啊，但系我一出翻嚟就食翻啦，已经。 哦，呢个我哋咁多集嘅经历，我哋预咗噶，我哋预咗噶，系啊。咁所以你如果你去到最后系边一刻，即系帮到你就系搣甩咗咧？ 后屘就嗰阵个男朋友啦，就话：喂，其实你真系食到精神病，你不如去搵下社工啦。咁， 但你男朋友个背景都系 佢都系食病嘅， 系啦，即系其实你哋两个都系嗰啲叫咩？即系毒品鸳鸯嚟嘅。 系啊， 起码你嗰阵时嘅男朋友咧，就有一个佢嘅社工跟住嘅，佢都介绍咗一个外展社工俾你认识 啊。系啊，头头就好反感啦，觉得做咩？你做咩搵人帮我？我都冇问题。 出卖我啊？你觉得系咪啊？甚至会觉得 你做咩同佢讲啊？就我俾人拉咗，就系你督我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头头我系嗰个社工系咁打嚟啊，或者佢叫我揾佢，我系冇揾到嘅。到后屘咧，我嗰个男朋友咧就要入去啦，即系要判刑啦。咁我就一定要逼住去嗰个中心嗰度揾个社工写封求情信。 系， 系啊，咁个社工就开始接触我啦。咁佢即系都会同我开始慢慢接触。我头头系好抗拒嘅。咁但后屘又觉得啊，佢好似真心帮我咁样，咁我就开始肯去佢啲活动啊，或者系去见佢咁样咯。 咁个外展社工有冇边一样嘅动作啊，系打动咗你咧？哦，原来佢系真心帮我嘅。 其实系因为佢有即系不停咁问我，就算我用啲好差嘅态度对佢咧，佢都冇话即系 冇放弃， 算啦你，咁你走啦嗰啲就冇咯，系爱心咯，我觉得系，系啊。咁我觉得一个人真心去对另一个人，嗰个人会 feel 到嘅。 而家你系咪已经对得住佢啦？ 系啊。 你系咪而家你嘅状况系点啊？ 系啊，因为我而家咁后屘我戒咗毒啦，咁经过佢介绍。就去了读朋辈辅导的课程，我现在在教育机构做啦，做辅导干事。咁呢段日子其实好开心嘅，即系可以用自己嘅故事咧去感染下人哋啊，去同人哋讲下以前嘅经历系点啊。咁其实系好难得嘅经验嚟嘅咯。 加油啊！ 系啊， 即系我哋其实见到我哋面前嘅阿林咧，系非常之年轻嘅，而家系24岁啊。 系啊， 摆低咗毒品，同佢唔再做朋友啦。亦都希望用你自身嘅经验啊，可以鼓励到其他嘅朋友 同行抗毒啊嘛。 系啊，你以前就系拳手，你以后都系拳手嚟嘅，不过就系胜意拳拳系啦。就鼓励其他人咧，就搣甩个毒品啊！喂，希望你要努力加油。 好啊，多谢你， 好嘛，多谢阿林， 多谢林， 多谢。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与你同行抗毒。 好，电话号码1872388系啦。听完我哋嘅呢个访问之后咧，我哋嘅题目系 好简单嘅啫。头先阿林咧就讲到咯，佢第一次接触嘅毒品。究竟是啲乜嘢呢？ 电话号码1872388，第一个答啱嘅朋友，你会得到200蚊嘅超市礼券，即刻打翻嚟啦！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信一刻爱会再长，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放，因为爱懂 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骚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变重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 首新歌叫做《善良》啊， 亦都要恭喜晒头先咧打电话俾我哋嘅黄先生啦，你系成为第一个咧答翻我哋问题嘅朋友。阿林系啦，第一次接触嘅毒品系咩咧？就系 K 仔，咁啊，大家记住啊，我哋同你哋讲啫，唔系叫你哋去接触啊吓。 系啊，当然啦，咁啊，即系我哋同行抗毒咧，希望咧就同一啲班咧，其实佢哋唔系想学坏嘅，即系不过喺嗰个成长阶段，可能有啲挫折啊，即系跌入咗去嗰个窿窿嗰度，咁希望咧佢哋都希望即系有更新嘅一天啦，系咪？ 我想大家都会几期待两点教育局讲大家几时有得复课，留意住听日我哋嘅新闻，我哋继续讲啦吓， 拜拜 拜拜。